爷一得得得得，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睿仔。 早晨，早晨，我系小羊羊。 早晨啊，我系马大强。 有冇嘢估啊？有啊，你有嘢俾佢估啊 ？I Q 题， 记唔记得啊？ 记得。 是不是又是那些买一赔三的东 西不是又是我们过滤了说要考虑 的。没错没错。 是你 留给你的今天。 好啊 是啊我吃晒它。 接招。 是什么你问啊 主题公园嘛。 去个主题公园为什么要去那个主题公园 不是 你搞清楚没 有一个人他专登要去主题公园那里想去识人但他识不到人为什么呢为 什么要去那个主题公园系识人，啲嘢嗰个就系佢识人， 关唔关要去某？ 哦，可以啊，可以咁讲，去某一个 想去某个主题 主题公园嗰度识人，但到最尾嗰阵佢识唔到， 咁但系估咩噶呢句说话？ 估一句说话咯， 即系嗰个时候口头禅嚟嘅， 口头禅嚟嘅， 冇错，系俚语嗰类咧， 系啦， 广东话嚟噶嘛， 系 会唔会有机会有人同佢讲啊？都会，都会有嘅。因为有机会会跟你讲的、其实挺好讲， 几多个字？ 其实佢讲埋晒啲说嘢出嚟， 五个字。 去主题公园识人，但系识唔到。 即系俾啲时间你啊！ 梗系要啦，同埋后屘第二啲提示系关于啲乜噶？ 唔系即系关于嗰个主题公园 嘅说话咯。 咁啊，少少贬义， 少少贬义啊！咁好多嘅，好多人同我讲啲贬义。今朝早阿李丽已经同我讲好多贬义嘅嘢噶咯。咁今朝李丽有冇讲过噶呢句说话？ 冇 讲过。 好，继续谂下。 我俾一首歌时间我。 早晨。早上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的有阳光晴朗晴的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真系犀利吓， 就系、 识你系老鼠咩？ 我个咩字啊？ 咩啊？识你系老鼠。 嗯， 好、高质啊，马老师嘅 IQ 题，再加埋李丽蕊前辈嘅识心 modify。 系啊，佢 modify 咗之后就高质咗好多啦。 唔系，本身都高质噶啦。 咁、我又唔讲， 就咁样。 讲句真实，系咪讲句良心嘅说话？ 但系而家呢啲旧式嘅技术语啦，其实真系好少人讲。 系啊， 即系你唔会喺坊间再听到嗰啲。 唔系，有时你间唔中讲过。 最多讲系你， 我边有讲？ 我嗰日谂呢一句说话，我 几 日讲？ 好 耐都冇讲过噶。 最中意讲嘅就系 叫做识你何咩啊？识你咩啊？合晒河车啊！ 识你 合晒河车，合晒河车，咁你真 系 合晒河车啦！你真系合河车。 系啦，我都觉得呢句嘢，我讲完之后，哇，咁老嘅，咁靓嘅， 佢好似冇乜点听过。 合晒 河车 系咪啊？ 系呢句系比较少听嘅，系咁啊。系好啦，今日开始星期一嘅风 show 快活人，呢个周末大家精神爽利，觉得愉快嘛？大家吓系咪节目丰富又玩得开心 先 啊？ 你讲先， 呢个礼拜我其实而家个礼拜六日咧，我都好开心，因为可以咧尽量 因为唔使对住我哋， 所以佢星期五 唔可以咁快，唔可以咁快 咁快揭起一个真实， 唔可以咁快去到真实答案。 点解唔可以啊？咁就讲完噶啦。咁你哋 咧？唔系，俾我讲，俾法官大人，俾我继续讲。唔系唔需要见到你哋啊，系唔需要谂嘢啊。暂时，因为咧，其实你做节目咧，唔系净系即系用口噶嘛，即系你要搵到啲谂好嘢啊、衰嘢啊。 你原来有谂噶，对唔住，我误解咗你。 我梗系。都有， 间中有咗你啊， 每日都有嘅，乜但我都好忙嘅，其实 系啦， 拍部机咁样。 咁我系中意咧，星期六日咧系完全可以吞咗一个咧唔做嘢嘅 mood 咁咯。 哇，点算啊？咁样即系点啊？ 即系 躺平啊？咁你做咩？ 唔系躺平啊！我可能行街啊，我可能去踩单车啊，我可能去健身。即系我意思，即系喺嗰两日。即系我系可以完， 但你平时下昼都系咁噶咯喎。 唔 系对唔住啊， 乜嘢系我哋唔明啊？即系其实唔知道你究竟系放咗工之后你系做啲咩嘅咧？我以为你日日都咁样，所以咁大只啊嘛。 嗱，其实咧平时都系嘅，晏昼咧系有个 free time， 但系始终 weekday 嘅。同 weekend 嗰個心理狀態 有咩唔同啊？有咩唔同啊？ 個日曆紅色噶嘛？ 喂， 平時嗰啲綠色， 起碼星期六日可以唔使做嘢。 星期六都係綠色噶。 計呢一個合作，即係我教你一個嚟嗰個俗語叫咬住唔放啊！ 咬住唔放， 有啲叫頂心插， 一言九鼎嚇。你哋冇嘅咩？即係你 weekday 同即係 weekend 個心情係會唔我啦嚇，即係我諗一般打工仔可能都有呢個感覺，因為你星期一至五就算你放咗工咧，其實你都仲系感觉上嗰日仲系一个喺工作日子喺 working mode 嘅，你唔会完全100% 系完全闩机咁。但系星期六日咧，我而家系好习惯咧，其实唔系星期六日，我系星期五开始咧离开你哋呢个直播室咧。 嗱，我都话啦， 其实我觉得系呢个心态重要啲，因为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先讲完嘅就系 work life integration。 我其实已经系 work life integration 咯，因为其实就算我出街食嘢都好嘅话，我都会啊记住有啲咩嘅重点。有機會的話回來節目度講的、即我其實我已經分不到什麼是我的生活什麼是我的、資料搜集咯、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是我是隨時我都會覺得用一個就是不算我不會有 working mode 還有就是有就是 relax 的 mode 或者是放假 mode 這樣分咯、而我每一天我都覺得這樣是很開心。 這樣呢 我就是、因為我現在就是做 你的工作沒什麼分添 我就是 沒星期的概念沒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即主要今天星期六日都可能要拍攝要做 事唔開工嘅概念， 反而星期二三啊 ，weekday 即可能又冇乜，唔需要拍嘢，冇乜嘢做咁樣，有時有啲情況嘅，所以都係咯，冇話今日放假，聽日做嘢冇呢啲感覺。 係啦， 阿馬老師 咧，係冇錯，你有冇試過啊？ 我真係 你平時 即係有呢個 working mode 同埋放假 mode 就有。 你嗰個 mode 好耐㗎啦，個 mode 壞壞地。 唔係我發達個 mode 啊！ 我中意发毛，我中意发毛， 发毛就 我先嘅呢个， 就 系 我放假上， 但我冇呢个毛嘅，系啊， 同埋你唔会咁样，即系假期有啲嘢咧，你会摊到好慢嚟做嘅，譬如话可能你平时翻工，我得十分钟食完，即系都唔理嗰个早餐系咩早餐啦，我都会尽快食完佢啦。但系放假你系会。 即係好似慢鏡咁啊！即係我好享受呢啲將生活拖慢。 點解你翻工你十分鐘你要食曬？ 因為真係要趕住咯，因為 趕 住 屋企，你喺屋企食㗎？ 係啊係啊，每日都係自己揾塊麵包夾塊芝士，差唔多每天都是一樣食一頓。 唔好講到咁慘， 你對唔住，唔係慘，唔係慘， 早餐又好好咯。 我喜歡呢一種早餐嚇， 帶翻嚟食咪得咯，慢慢攤。 下次試下，不過 怪你咪係咯，你咪翻嚟係一路做嘢一路食咯。 我都係噶，主一放 break 就又去咬嚿嘢咁樣咯。 係 啊， 係啊， 生活 唔 同啦， 個個都唔同嘅。 生活唔同啦，咁啊而家今時今日大家咧網購咧，最近咧睇到英國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關於網購，知唔知係咩咧？就係好多人買完之後 退貨， 都係退貨嘅。而其中最大部分咧，即係唔係大部分啦，即係有好多人咧係先著咗佢， 係 衫啊，有講衫啊，影咗佢，share 咗佢。跟住就退貨啦，呢個即係都係一個我諗而家現代網購好多嘅出現嘅問題，同埋亦都令到除咗嗰個賣嘢嗰個慘之外咧，而家話倉庫都好慘，因為咧你本來咧全倉你咪入賣咗你咪入新貨咯，入咗新貨之後嗰啲又打翻轉頭又入翻貨倉，變咗佢哋嗰個問題咧喺度延伸落去。你哋網購咧會唔會試過？有冇退貨？ 我有試過，我有嘅都。 你都試過係？ 可能有時買咗翻嚟，譬如件衫誒訂嘅時候，可能。尤其去外國網站訂咧，佢嘅 L size 同 XL size 同可能亞洲個 size 係唔同嘅， 係啊， 仲要佢件件衫都係會唔同嘅，比如即係可能下一件衫 L size 係啱你嘅，但係另外一件衫 L size 係唔啱你嘅，咁所以都有啲機會係退，但係記住真係唔可以拆個牌咯，你拆個牌就一定唔退得啦。 當然， 我反而想講嘅呢一個會唔會係嗰啲唔同地方嘅啲購物嘅習慣啊？因為其實如果你講緊外國咧，係好興退嘢嘅，尤其是佢就係好可能嗰陣時候唔係網購，講緊嘅就係有某間嘅連鎖時裝店係經常性地有人退嘢嘅，譬如可能講緊突然之間要有一個 party， 可能係講緊十二月啊特別多嘅女仔。唔會買條 cocktail dress 擺喺度，一年又著呢條，第二年又著呢一條，佢哋就會著完之後嘅話咧，可能整翻乾淨少少嘅話咧，就去退噶啦。我甚至乎我見過就係有啲場合嘅話咧，嗰、那個女仔個牌真係正如你所講啦，因為佢冇拆，佢唔剪，佢就係掉咗出嚟，佢自己唔記得，係啦。咁我咁相信應該嘅就係佢著完之後嘅話咧，就會去退噶啦。咁咯，呢一個就應該係一啲外國嘅人嘅購物。同埋我真係外國公司，佢哋呢一個嘅就係退翻，跟住去俾翻錢你嘅嗰個咁樣嘅方式咧，係冇 人， 根本都係咁樣嘅。但係又咁講法，因為其實我有問過一啲即係從事可能係商業活動嘅朋友，佢哋咁樣講，佢就話其實佢哋覺得冇所謂。點解咧？因為其實嗰條數就去咗銷售嗰度啦，買嘅係好多人買，所以佢仍然可以做大嗰條數嘅，就係話即係有好多人去買，咁就俾人。你感覺就覺得呢間公司真係好多人嚟幫襯，但係問題係佢冇俾你睇另外一條數，就係啲人退翻貨咁樣咯。所以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即係 都有啲 冇乜損失嘅。 所以咧，頭先你講嗰啲即係著完 party 又退嗰啲咧，我聽聞咧嗰啲。即係退貨部咧，係會點樣咧？ 驗屍咁驗啊嘛，係聞㗎啦底咯。 聞，因為咧，如果你有香水味、汗味，咁佢會喂對唔住，我有味喎，即係咁樣。我唔知道最後係咪會採取一個 reject 啊，即係唔退啦咁樣。但係佢哋係會咁嘅，驗屍咁驗啦，同埋即係聞。嗱，你去 party， 你一定點啊？一定通常都會噴香水嘅女仔，咁啊洗唔甩㗎嘛嗰啲味。嗱，你亦都唔會洗啦，洗咗件衫變形。咁所以咧，你一定要就咁退。咁一聞咧有香水味咧，就可能會有啲就未必會退啦。 但我諗，如果你諗住呢條裙，我都會。退我就唔会搞咁多嘢，冇错系嘛？ 但有试过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啲同学就可能系读 design 啊，咁佢哋知佢哋即系仲系读书嘅阶段啦，咁啊冇钱去买咁多衫啦，咁但系又要做功课，又去影相啊，俾啲 model 去着啊，咁佢哋就会一大箩去头先嗰啲公司度买，买完一大箩之后就一大箩。 退 翻 佢啊嘛， 系啊， 我试过啦，系啊。 嗱，所以嗱，你谂下啲公司，如果你做紧公司，咁你点算？即系卖咗好多，跟住又八成都打翻翻转头咁样样。咁 但系呢一个系一个消费者嘅权益， 都系。 当然 佢有个 policy 出嚟， 系啦。但系佢如果佢知道被滥用，但系佢都仍然会继续嘅话，佢必定有啲嘢噶。你明嘛？可能就系好似头先我所讲嗰样嘢嘅，就系话，但系我销售嗰条数都仲系好靓啊嘛，真系好多人嚟帮衬啊嘛。佢就觉得咁样嘅，你咪退咯。 佢一定係計嗰條數嘅話係隨份有正嘅、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佢唔會有呢條咁嘅 policy 去吸引你去買，係嘛嘛？ 都係，即係等於嗰陣時咧，你有冇聽過咧？即係戲院嗰個劃位咧，滿座未必都係滿座嘅，即係賣幾多張飛，有啲係自己戲院劃咗佢嘅，即係嗰啲篤數。試過有一次咧，我想睇一套鬼戲，我分享過嚇、嗯，即係入去入座之前咧，望下有成幾排坐滿人，點知 入到去？一个人都冇， 系得我一个。 但佢画位嗰个位系点啊？使唔使俾钱画噶？ 我相信佢系咪呢啲叫做 纯粹咁画就得噶啦？ 即系制造一个好似都唔太肉酸嘅票房纪录咯。嗱、哦，如果你场场都系零嘅时候，好肉酸噶嘛，系嘛？即系咁咯。 我反而听过另外一种嘅就系即系最近嘅一啲又唔系叫督数，佢、嗯、事实上系真系有嘅。但系譬如可能嘅就系有一班人譬如可能呢套戏有阮仲阳吓，阮仲阳拍嘅，咁但系佢就有班 fans 噶嘛，嗯、班 fans 嘅就系令到冇错。但系其实入场嘅就只得两个人嘅啫，但、嗯、其他嗰啲咧都系阮仲阳嘅 fans， 佢买晒，佢画晒画晒，但佢唔嚟嘅，但系条数就好靓仔啦，即系其实佢个哇，佢个票房破几多，佢真金白银俾你噶，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佢就系嚟睇嘅人唔多， 系都有呢啲情况， 系都有咁嘅情况，咁但系都系件好事嚟嘅，至少有人買， 至少佢真系有俾钱啊嘛， 你下次有戏上你话俾我听， 我上次有，你有嚟睇咩？ 诶， 唔系嗰次未识佢嘅， 佢好似有。 有啊， 佢有睇 啊，你唔喺度，我同佢一齐去噶。 我邀请嘅咩啊？边个邀请？ 你睇下你啲咁嘅人啊， 无心装作 就系啦。 之前 我人就 几 好啦， 系 啲脾气要改一改啦，系咪啊？ 系咪？头先开麦前你唔系咁讲 嘅，唔系我系咁讲嘅。 你有好多嘢要讲。 李丽嘅人又好，又靓又幽默， 就系啦， 又勤力跳舞。 但 系 讲个人唔诚实啊嘛。 我就嚟， 算吧， 你都唔好参与啦，马老师。 点样都好啦，我谂即系嚟紧嘅话，应该就会有好多呢咁嘅情况噶啦。因为其实好夸张，因为就系万圣节，系咪啊？大家就一定要好多 party 啊，系 啊， 嗰啲精贵 啊。 咁啊，嚟紧嘅话又要准备嘅就系圣诞节，好开心啊！ 譬如又有公司嗰啲 annual dinner 啦， 系啊， 碌烛有啲又结婚啦，年尾 系啊。 不过其实有时谂翻一层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咁滥用啊，或者利用呢个机制咧， 冇嘅， 好多啲 boutique 啊，或者好多卖衫嘅铺头啊，其实系好多都离开咗香港啊，直情 系啊， 系啊， 会噶。 你发现原来我心谂吓、啊，原来呢间唔做得噶嘅啫，即系佢哋唔卖得噶啲营业额，好、 嗯、 多我平时买开嗰啲铺头啲外国网站， 嗯、 即系外国嗰啲shop 咧都走晒， 嗯， 系啊，香港冇乜啦，而家我觉得， 同、埋有啲嘅就系我记得嗰阵时候买嘅系有得退咯，但系而家嘅话佢好似有个限额，开头嘅时候即系俾你退几件，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唔俾，直头完全唔俾咁样咯，系啊，唔、系我退嘅就系因为嗰、个 size 啊，譬如可能我要买。買嗰個 size 唔啱，我翻到去嘅時候冇我個 size， 我最尾都咁冇辦法啦。如果係咁，就退俾你。 你買短褲變咗長褲啊？ 唔係，我係想買小童，但到最尾我已經變咗中童， 所以唔啱， 所以一定要退。 真唔到。 好啦，早晨十點半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将进口价200蚊以上的烈酒200蚊以上部分的税率由100%减到1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措施是根据2008年葡萄酒税的经验，推动香港作为烈酒贸易枢纽。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政策推出之后，不少外国商会表示对新政策很有兴趣，并提出咨询，又提到贸易发展局有不同活动，期望推动烈酒贸易之外，海外的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有相关工作。被问到对外宣传问题，邱应华说，经贸办作出宣传已经是既定策略，亦都会向经贸办加强信息，强调对外宣讲是重要责任。啟德體育園昨日舉行第一場測試活動，大約1000個觀眾在青年運動場看足球賽。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九龍城區議員關浩洋說，昨日帶同大約50個街坊觀賽，認為如果大會早些公布什麼物品不能夠帶入場，相信安檢過程會加快。 現場設有小賣部，一支500毫升的汽水標價28元，500毫升礦泉水賣20元，細罐裝的啤酒40元。關浩洋說，理解主題樂園或者大球場飲品價錢會貴一些，但是期望採取平衡，價錢大眾化一些。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张欣宇认为，日后最重要是做好地面人流管制。他说日后有几万人入场，要将人流分到不同的分区，分清楚每区朝住一个方向，否则人流方向打交叉就最容易有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制度解决体育争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报章访问时说，计划仍然处于研究阶段，本港各体育总会处理争议的机制不一，政府会聆听各持份者意见，参考内地和海外经验，出年年内必定会开展研究工作，但是没有具体时间表。林定国说，律政司未来主要会研究海内外体育仲裁机关的权责会处理什么纠纷，包括运动员资格问题、属会之间内部章程的解释和运用。另外，林定国透露，下个月中会举行三方联席会议，讨论怎样统一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名册，以促进三地人才远联通和争议解决的实务接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渐转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2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56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42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元，跌4元，阿里巴巴97元，升1.65元，小米集团25.75元，跌2毫，盈富基金21.3元，跌4仙，美团186.5元，升6，协鑫科技1.72元，升1仙，中海油18.6元，跌3毫2，恒生中国企业75.24元，跌3毫8，友邦保险62.4元，跌四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53.62，瑞士法郎0.869，加元1.39，人民币7.13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463点，升549点。港金报2533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3.09美元，卖出273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另外仲有一个龙尾就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就系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仲有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而另外就是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 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仲有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石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仲有屯门公路去油金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七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着这部剧集，他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 国剧八三零，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一百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十点四十分啦。男仔女仔有时咧有唔同嘅睇法啦，咁有时男咪安排咗啲嘢咧，以为好浪漫，点知个女仔可能会唔中意都唔顶嘅，甚至咧会非常之嬲嘅。咁啊，有一个男仔咧喺一啲嘅网站啦，分享咗自己一个经历，就系咧有一次咧 book 咗一啲咧有主题嘅酒店。 嗯， 呢个主题酒店咧系啲日式添嘅，仲要系日式啊！我想问大家咧，最浪漫，你谂下？小桥流水浪唔浪漫咧？ 浪漫 唔 浪漫？ 你觉得唔浪漫？ 小桥流水唔浪漫？ 点解啊？ 又蚊 哦，你真系啊！你又谂到 喂，但系我有一次就系睇一间屋咧，佢侧边咧系啲钟钟水声，但系我望出去嗰啲钟钟水系啲水渠嚟， 咁蚊怕水咪得咯？ 水渠同河即系同小桥系有啲唔同嘅个感觉，系啦系啦。好啦，咁佢就 book 咗一间咧叫做竹下，即系竹咧就 系 竹竹枝嘅竹啦吓。好啦，竹下房间，咁点知一打到门咧，个女仔一望。拧转头就走啦咁样，咁原来咧呢间房咧佢嘅成个地下咧系好多鹅，嗰啲叫鹅蛋石，同埋铺咗一啲咧树叶，然之后咧仲有啲水喺度，即系点住。 啱啱就污糟啊！ 系啦， 即系讲埋先啦。 啲网民就话。咁似一啲水渠嘅，即因為嗱嗰啲水咧，嗱、哦、我覺得應該唔會係啲流動水啦，係咪先？即係你冇可能，你冇可能一路有地方去，有地方入水，一定係死水嚟。咁、死水就好似阿馬老師話齋，會唔會有蚊㗎？同埋你踩落去，你點咧？你成個地下都係濕嘅，你係咪成間房個地下都係濕？ 好污糟邋遢咯！ 你就要除鞋啦。咁跟住你啲衫如果跌咗落地，咁點咧？咪會濕咯。即係可能你會諗好多嗰啲實際上嘅問題。咁、浪漫咧就會就冇咗呢一樣嘢。你咧，如果你入到去你会点啊？你觉得如果譬如呢间成地下都系一条河， 我唔会 book 呢啲咯， 即系会踩到喺啲水上面啊， 踩到水上 咯，即系你屋企。 佢只系做一个小河小河流咁啊，即系有啲石有啲叶喺地下咁沿住入去。 就有几条鱼毛经过。 嗱，呢个男朋友肯定冇经验，就系你 book 之前要睇人哋啲。 評價啲 reviews 噶嘛，咁、如果大家即係譬如之前用過， 但唔係喎，佢男朋友話我覺得 OK 喎，即係就算即係個女朋友走之後，佢話我覺得唔係好差啫，咁樣即係佢仲唔覺得差，其實佢自己都 走咗之後， 個女朋友另轉面唔肯要依間房啦、但係佢又影咗張相就同大家分享，即係佢有啲唔係啊，咁樣有啲不忿啊，即係覺得我覺得 OK 喎，點解會咁嬲咧？ 即係個討論嘅重點唔在於嗰間房，而係嘅就係話 嘅 係男女之間嘅睇法唔同，又或者嘅你一心一意想討好對方，但到最後尾嘅時候惹來一屁股，即係你嘅熱面貼埋你嘅冷屁股，就係嗰啲咁樣咯。你應該好有呢一方面嘅經驗啊！ 你都有呢方面嘅經驗啊！你都好有，你分享一下先啦，李麗蕊前輩。 我會覺得啊， 你會唔會都係咁 嘅？會，我都會，我都會。 即係你都會嬲嘅。 我會嬲嘅。 你人就好啦，講埋啲屁就更加好。 但係我誠實咯，但係我就即係我都會嬲嘅，但係我諗我會book 過另外一間。 系啊， 系啦，即系喺可以嘅可以嘅条件之下，即系仍然系继续 book 过另外一间咯。嬲就硬噶啦， 但系嬲嘅位系咩咧？ 嬲嘅位系你唔了解我咯。 系啊，我都唔中意呢啲咁嘅。 唔系，即系咁啊！你接唔接受？ 你都唔中意， 你接唔接受？你中 即 系 我 系 个男方定女方咁。 无论你系男 冇所谓啦。 总之你一个人你行嘅，你中唔中意？接唔接受？ 我哋都话讨论嘅，唔在于你中唔中意，而系嘅就有咁嘅情况，即系咁嘅 situation。 应该咁讲。如果我行入去嗰个地方唔会话跣亲啊，咁咪当打下卡，即系试下啲新嘢咯。因为我都中意试新嘢嘅。但系退一步谂，如果我系个女仔，我会觉得点解唔可以从一个即系叫做欣赏佢嘅即系准备嗰个心意啊？哪怕譬如 Leslie 佢整咗个蛋糕俾你食，哇，好难食，我真系从未食过咁难食嘅蛋糕。但系你咪欣赏佢整个过程肯。即係幫你買材料啊， 你 又嘥咁多時間去， 即係佢可能安排你以為你會喜歡，係 啦，佢以為你喜歡，但係佢唔係特登知道你唔中意都 book 呢間啊嘛，佢係以為你中意啊嘛， 可能係咧，我哋點知啫？咁只能咁樣講嘅就係話有兩樣嘢。 你咁樣講就講唔到啊！ 唔係，真係 可能 乜嘢 situation 都可能會出現㗎，啱唔啱啊？可能嘅就係嗰個男仔佢就係話，我根本唔覺得你中唔中意嗰樣，我中意就得啦。 咁又 同埋嘅就係將自己嗰樣嘢嘅就係強加於對方，亦都有咁嘅情況嘅喎。嗱，你唔知道究竟佢而家呢個情況會唔會係咁？另外一樣嘢嘅就係佢講出嚟，梗係話我梗係一心一意想個女朋友開心啦。唔通我話俾人聽嘅就係話，其實我唔理佢點諗㗎，我就係覺得呢間房。讲好我 book 咁样咩？啱唔啱啊？ 梗系啦，你两个人去开间房，即系去 旅行、 去度假、 去度假， 系开间房都系。 系啊， 两个 人你梗系开心噶啦。 冇错。 唔通你话俾佢听，喂，我呢个战争主题，你睇下烂融融啊，正啊。 不过啲网民大部分嘅意见咧，都系觉得呢间房嘅安排好有问题嘅，因为好实际咁去谂，即系湿滴滴。头先我所讲嘅，譬如你件衫跌咗落地咁点咧，你踩落去嗰啲水其实干唔干净咧？你知唔知道咧？佢有冇换嘅啲水？你会谂好多，因为你唔系就咁行咗去影咗相打卡走嘅，你会喺度瞓咁啊，夜晚。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会处身喺呢个好似水渠咁嘅位咧，你系会感觉唔舒服咯。即系所以一般网民都系觉得，呢间房系真唔系几好嘅，但系。你又先至講得啱，一係就唔好嬲到走咗去啦，或者你話等我哋換房都唔得啊，咁可以繼續嗰個旅程。係 咯，無謂掃興啦。 嗱，戰爭主題、沼澤主題，你揀邊個？ 兩個都唔中意， 咪整翻兩間啊！ 因為一般女仔係唔會中意呢一啲嘅，佢哋一定會中意啲夢幻主題啊， 紅心啊，係 啦，即係連如果連呢樣嘢你都 get 唔到咧，我又唔知點講啦。 不過有時覺得會唔會係嗱，都要睇下呢對情侶係乜嘢嘅。拍拖階段，即係如果啱啱一開始嘅話，我覺得好啦，個男仔都即係 有用心， 摸唔透女仔嘅心意都 OK 嘅。有張相睇下，我就咁望埋就好似係啱啱打完風嘅感覺嘅， 係啦，係未執唔得。 咁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佢哋已經拍咗拖幾年嘅，點解個男仔 都 仲未摸清楚個女仔？我又有時覺得啊，會唔會係大家都要雙方相處嘅問題？即係會唔會女仔都好多時都唔會將自己嘅？即係嘅諗法啊，自己嘅意見去講出嚟，冇可能即係如果同咗你兩三年，都仲係唔清楚 嘅。如果兩三年嘅就會商量啦。喂，我哋不如試下主題房。 又應該 book 之前應該要商量，即係買嘢之前應該要商量下先咯。 所以 就唔應該直接一個人就買曬，咁樣好尷尬噶嘛。 所以我咪就係話，可能會出現一個情況嘅就係佢根本已經冇諗過你喜唔喜歡，係咪啊？個男仔佢就話：我覺得我喜歡，我相信你都可以接受。 同埋佢又想一個 surprise 俾佢。 喂，但法官大人， 千祈唔好 surprise。 有時咧，男仔點解會唔問咧？想好似又齋俾個 surprise 咁啊？即係譬如話送禮物咁樣，我如果俾佢四個，嗱你揀一個，咁咪冇 surprise 咯。咁我梗係自己揀完送俾佢咯。當然我希望佢中意啦，但係當然有時都試過碰壁就啊買啲咁嘅嘢啊，咁即係咁樣咯。 問下佢身邊啲朋友得唔得？身邊啲好姊妹啊？ 唔關事，我覺得係佢自己本人係咪啊？係啊， 姊妹都未必。 我都覺得係有隻買嘢嘅話都唔好 surprise， 諗住 surprise 對方咯。一直講咧買完之後嘅話，對方又話點解你唔問過？ 是啊， 唔 係 有啲咁嘅嘢， 係啊，真係冇啊， 係啊，即係我覺得 surprise 係永遠都係 surprise 自己，咩就嚇咩就咁中意噶，一係由頭到尾都中意噶，琴日都同我講佢仲中意噶，係咪先？真係會咁，你有冇試過 surprise 達到最後尾嘅時候係對方反面啦？ 真係呢啲唔好啊！嗱，聖誕節嗰啲咧，古靈精怪交換禮物咧。好多以為啊貪得意啊，佢收到一定好開心，好 嬲噶，嘥錢買埋啲垃圾。我試過有一次我冇講過啊，我有個朋友咪就係 surprise 咯。surprise 係乜嘢呢？就係 surprise 嘅 birthday party， 就係佢就係個女仔出咗街，跟住佢就叫曬所有個朋友去曬佢屋企，跟住一開門翻嚟嘅時候嘅話就 surprise 咁，跟住就同佢慶祝生日。到最後尾嗰陣係嬲咗啊！ 點解咧？ 因為佢素顏 哦， 个女仔翻嚟嘅时候系素颜，其实大家都。都喊咗一条， 呢个边个嚟？ 边个嚟啊？系啊，嬲得好 紧 要啊！ 真系应该要 女仔大 嘅。你点会唔知道嘅？就系个女朋友出咗街，其实佢冇化妆咧，佢做完运动翻嚟嘅时候。 好简单啫，大家即刻属牛、属羊、属牛嘅零零面，咁佢入翻房。 所有零零面， 所有零零面，佢自己入翻房化翻个妆出嚟咯。 都唔得啦，冇用。 其实有解决办法嘅，一定 P 翻图系咪？ 都得。 系咯，所以唔好啊！呢个故事教训我，你千祈唔好 surprise 有个真系女仔。 正正经经度假一间酒店咪得咯， 又唔系嘅，即系我觉得你又要咁讲， 成条走廊都系湿， 我又唔 buy 啊，我都仍然系会坚持中意 surprise 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十次 surprise 可能有两三次唔中意咁咪算咯，咁但系可能有六七次， 即系啲 surprise 唔系次次都咁伤害性嘅，佢最多唔中意啫， 系啦，同埋如果喂次 surprise 你都摸唔到对方嘅心意，咁可能真系唔好夹咯，你哋 系咯， 系啦。 surprise 仍然有佢嘅功用嘅， 同意。 但系其实你冇乜资格讲， 点解咧？李丽蕊，此话何解咧？ 你睇下嚟紧咩 status？ 升幅， 因为太多 surprise 啦。 哦，早晨，早晨。 你估下，或者系啦， 相信应该系啦。 入水底，你的火烫眼波都会射黑我。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的十个智慧。每一个人曾经期盼外界对他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这个世界是自己，同人的毫无关系。无论人生去到哪一个台阶，台下都有人仰望你，台上亦都有人俯视你。你抬头会自卑，低头方能自得，拥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长大了要学会心平气和面对各种兵荒马乱，心狠手辣解决各种麻烦的问题。人只是善良没用，只是心软没用，只是懂得喊更加没用。人要强大自己，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不要太心急，总好的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抱希望去努力，期待美好的出现。上苍不会令所有幸福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得到快乐的人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的人未必得到快乐，拥有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的人又未必一切如愿以偿。人生总有遗憾。每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总是劫后余生，万般皆苦，唯有自度。但愿你能睡前原谅一切，醒来就是重生。如果挨得住无人问津的日子，方可配得起远方的快乐。每一个人总要吞下一些委屈，一字不提地抹干眼泪，继续往前行。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本你的样子。没人会像一张白纸那样没故事的。其实早有一晚你会明白，人除了生与死，其他的都只是擦伤。走好你选择的路，不要选择好走的路，你才可以拥有真正的自己。在人生未变好之前，每个人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或者很长，或者一觉醒来，或者一觉醒来已经有改变。所以请给自己一些耐心，给好运一些的时间。很多人的问题看得书太少，而想得太多。书虽然无法解决你人生所有问题，但可以给你一个更好更全面看问题的观点。但愿你由今日开始善待人生。 上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酒醉了后更寂寞， 我啊！ 阿哥做咩啦，阿妹啊？ 佢偷偷地啊，攞咗我啲新文具嚟用啊！ 阿妹妹不问自取系唔啱噶，不过哥哥咧你都唔啱，恶言相向咁样咧系会破坏家人关系噶。 对唔住哥哥。 咁我都有唔啱嘅。 咁就啱啦。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健康金大城市小故事》， 好好说话就有好家风噶啦。 CIBS 人人广播， 用印地语做嘅电台节目。 Uske kapre, uske ba, uski shadi, uska parivar, uska career, uski religion, uski life. Kider se aayi? Wo voice out kar sakti hai? Ji, ye wo program hai jo ethnic minorities woman life in Hong Kong mein. Can she voice out? Get together. 更多少数族裔女士嘅香港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印地语诉心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丰收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当小朋友扭买玩具嘅时候，父母可以点做呢？ 即刻买俾佢啊，又惊中坏佢；唔买嘅话，又惊破坏关系。 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全城好家风嘉宾麦洁文，佢又会点做呢？ 你俾一个礼拜时间我储钱啦，咁呢个礼拜时间呢，我又可以睇下你哋值唔值得买俾你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城好家风。 好，丰收快人翻啦！十一点钟翻嚟就有估估估下学估埋。 今日讲咩咧，马老师？ 鬼啊嘛！ 嗱，上个星期系讲紧成语，今个礼拜四咧就又系万圣节，所以你个 merge 埋一齐就系讲 关鬼嘅成语， 冇错啦。 好啦，咁啊，留意下啲咩？鬼呢一样嘢好似好恐怖咁样，以前对鬼样嘢唔系都系一好睇得觉好恐怖又好神秘嘅咧， 唔惊、 啊嗯。好，翻嚟估下我估乜就一晒啲嘛，所以先喺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开啦。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哇！终于有一片和谐嘅气氛。 唔和谐噶 咩啊？我 OK 啊， 和谐啊， 我觉得好和谐。 系啊， 今日讲鬼啊，点会和谐啊？ 鬼都可以好和谐，鬼咁和谐，鬼咁和谐啊嘛， 系 鬼咁开心， 鬼咁开心啊，鬼咁丑样。 嗱，因为咧嚟紧又会 Halloween 啦， 系啊， 咁我上个礼拜都讲紧啊成语，咁啊今日就讲关于鬼怪嘅成语。 好。 大家分享一下你哋 头先啦，鬼咁开心咯， 咩鬼叫 鬼火咁靓， 鬼 灵精怪， 鬼 鬼祟祟，鬼影彤彤，人鬼情未了，鬼灭之人。 鬼听你讲嘢， 老师啊，其实头先我哋有用到咧，鬼咁咩，鬼咁咩，其实鬼系丑样噶嘛，点解你会用鬼嚟作一个形容词嘅？嗬，一个百搭，鬼咁惊啊，鬼咁好玩啊，即系点解？ 我谂嗰啲系啲助语词嚟嘅啫，系啊，广东人。咁其实有一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 系， 即系较为接近啲嘅。有冇听过鬼五马六啊？ 有 啊。 即是鬼马和鬼五马六其实是有相关的。你觉得鬼马是什么？ 鬼马就是 鬼马 想嘢很跳脱。 但鬼马其实跟马没关啦，是不是跟鬼都没关啦？即是 有关喎。 都有关啊。 有啊。 但鬼马形容一些很得意啊。 有得意啊。 是啊。 是不是只马死了变成鬼就叫鬼马？ 不是。 仲系跑嚟跑去， 变咗只鬼 跑嚟跑去，系啊， 佢就好跳 脱咯。佢同鬼有关定同马有关？ 同马有关，哦，同鬼同马。 因为佢都系由鬼五马六嗰度变出嚟 嘅。哦， 系啊，点解会系鬼五马六咧？ 系咪来自中国噶呢一个故事？ 系啊， 鬼五马六 嗰啲啊， 我知 一系神仙，二系人， 系啊，即系死咗之后咧，下一头头都变马啦。 唔好咁紧张，大家 系咪啊？ 系咪 累近啦？ 系啦， 就系嗰啲咩道咩道啊，系咯， 系啊，畜生 道 嗰啲嗰啲系咪？ 唔系唔系嗰啲， 唔系嗰啲啊，即系十八层地狱嗰啲啊，我觉得系唔关系啊。 诶，补充一句先，今日讲呢啲咧，纯粹系因为近诶 万圣节啫， 大家分享下， 冇错， 并不是道人迷信， 系冇错， 就冇 亦都冇啲乜嘢系啦，唔尊敬啊，或者系咁嘅嘢嘅系啦。我希望大家要持呢个开放嘅态度嚟去听佢以下嘅嘢， 系啦， 唔中意嘅就唔好听啦，不惊嘅就。唔好聽啊！有啲人可能聽好 驚，會驚嘅，瞓唔著覺啊！ 又唔使驚，又唔使驚， 好難講 嘅， 唔驚驚，可以喊驚。 鬼五馬六， 係鬼五馬六。 俾啲提示啊！ 關唔關嗰啲投胎事啊？ 關頭先有一個同學覺得啱，譬如話以前咧初一咧係雞日， 哦，係， 初二咧就係狗日， 即係初五就係鬼。初六就系 马， 接近啦。 初七就系人，人日啊嘛， 系啊。 初三系猪，初四系羊。 但系有一日系鬼日，有一日鬼日嘅咩？ 冇 噶，应该冇噶，冇鬼日噶。 咁你就等我娓娓道来啦。 好啊， 好啊，最中意听你讲故事噶啦。 初五咧，原来系牛日。 嗯。 啊，初六咧就系马日。 嗯。 系啦，咁即系而家你谂到五同六嘅关系啦，系咪？ 嗯。 咁咧，原来咧以前有个习俗啊。逢系咧啲呢兩日咧初五初六咧，就係、是、地藏廟嗰度拜牛頭馬面， 牛頭馬面係啊，鬼差啊， 係啊係啊， 鬼差。 咁所以咧就攞咗嚟，因為牛頭馬面啊嘛， 嗯、 牛就係代表鬼。 咁、 嗯、仲有冇聽過一句牛鬼蛇神？ 有 啊，所以咧牛係真係代表鬼嗰邊多啲嘅。咁同埋咧，因為初鬼五馬六咧，即係話初五就係牛日啦。初六你笑乜嘢？ 冇啊，谂到第啲嘢。 你讲你听，好有兴趣。 冇俾我讲。 老师有兴趣。 冇俾我讲，即系你话鬼只牛就代表鬼啊嘛，系咯，咁即系牛油咪鬼油啊，即系可以咁讲。冇事，嚟继续。但我觉得好笑，都焗蟹，焗啊！ 点解你个咁？ 唔系我咪笑咯，我咪笑咯。 你 系我好诚恳噶。 唔系你点会诚？ 我好诚恳啊！ 你 唔重要，唔重要， 有 佢，唔重要，你继续， 系。 咁所以咧。鬼五馬六 就成為啦，但系我都系唔明白。嗱，你只系解釋咗點解係鬼五馬六啫，但系佢而家變咗一種形容人哋古古怪怪啊，係啊，即係個跳咗另外一個意思。 因為鬼五馬六咧，佢嘅原本深層嘅意思咧，就係話嗰人咧好荒誕、好古怪，係啊，即係引申嚟形容咧鬼馬咧，即係個人哇古靈精怪咁樣。咁再搞乜？ 冇嘅，喺Hello就變為鬼馬啦， 冇錯啦， 聽鬼馬， 咁係咪有貶義噶？ 冇 鬼馬就冇乜，即係鬼馬啦， 係 冇乜貶義。 唔係你講緊鬼五馬六啊？有冇啊？即係你話嗰個人好荒誕啊嘛？ 即係話咧，哇！你著衫著到鬼五馬六咧，以前 誒你覺得鬼五馬六就有少貶義，但係鬼馬就好似冇乜貶義。 所以我咪就係話你係來自呢一句噶嘛？咁即是話鬼馬有冇？贬义啊！即系鬼五马六，通常你都系话人唔好嘅嘢嚟噶嘛。你化个妆化到鬼五马六，即系咁嗰啲咧，咁嗰只啊嘛， 系 咪？鬼 马 就系咯，鬼问你鬼马咧， 好调皮啊你！ 如果男女嗰啲， 不过我都觉得有少少鬼马都唔系好嘢嚟嘅，系嘛？鬼马嘛， 可能都系做嗰啲少少衰嘅嘢。 系啦，可能系脱鬼嘅嘢。 细路仔唔知扮乜嘢，呃咗粒糖啊！ 你鬼马啦，即系你蛊惑啦。 但系嗰 贬义又点会好 咧？唔系好强， 即系大家接受到， 系啦，接受到少少嘅啫。 嗯，继续系鬼。 好， 咁就有冇听过鬼迷心窍啊？ 有， 鬼 迷心窍， 俾鬼迷， 俾鬼迷啊！ 李宗盛先生有一套， 系 啦， 嗰 个好好 听，系啊。 跟住个心就俾佢迷咗，就傻咗 啦。 鬼迷心窍。 窍系咩？ 出窍，灵魂出窍。 唔系窍系乜嘢嚟？ 傻。 窍系乜嘢？ 鬼迷心窍， 蒙蔽、蒙骗。 唔系。 窍系一个 窍门咯。 唔系。 技巧。 嗱，窍门系咁嘅意思，但窍又系乜嘢咧？ 鬼迷心 窍。你嘅形容系，譬如可能佢系一只锄咁样， 系 咪咁嘅意思啊？ 窍系解 撬开窍 窿啊， 窿 锁匙窿。 窿啊， 迷住你心嘅窿， 系啊，心嘅 鬼迷心窍，哇！你个心嘅窿啊， 系啊， 即系嗰只鬼填咗你个窿啊！ 哇！我突然间谂起一个成语，系有四个鬼字噶， 系 哦，我知魑魅魍魉， 哦， 系啊，魑 魅魍魉， 我一阵解释下，突然间谂起啊，恭喜你啊， 四个鬼， 你真鬼马， 真你鬼马， 系啊， 鬼迷心窍啊你， 系啊， 嚟啊！ 翘，你估一个人个心有几多个翘啊？嗱， 七翘，七翘。七窍不通 四个 心 四 个， 我唔知啊。佢有个心房，左 心 房 有 几多 窍？ 左心室右心室， 佢啲 窍 出出入入， 四个窿 啊！ 系啊系啊， 真系四个， 七个， 七个，你啱，你啱，点解嘅？ 因为俾哥七个心，我记得关唔关事啊？ 哎呀，乜关事？ 咩俾哥七个心？ 俾肝啊， 俾肝啊， 俾肝 啊！人嚟啊！你讲下你听嗰个故事。 就商朝嘅时候，呢个纣王系好荒淫无道噶嘛，就俾呢个系走赵林就同呢一个妲己啊嘛。咁之后咧，佢就话：诶，我哋有个忠臣就系俾肝，我想睇下佢嘅心。传闻话佢嘅心有七个。 阿妲己咁讲啊？ 系啦，不如就话， 不如 就妲己咁 攞佢嘅心出嚟睇，就挖咗佢嘅心出嚟咯。 系啊，其实系想杀咗佢。即系揾个藉口嚟杀咗阿比干，嗰个比干其实系阿纣王嘅叔父嚟嘅，系啊，咁意思咧就系话你俾鬼迷啊， 咁样都做得出， 系啊，系啊，鬼迷心窍，即系你个心都闭塞住，塞晒嘅，你俾鬼， 即系 个 心个窿塞咗， 系啊， 嗯哼， 得唔得？ 得。 咩事啊？你做乜突然间就窒一窒？ 唔系因为你头先嗰个， 因为我突然间谂起，诶，我有听过，但我唔记得咗呢个故仔系咁样咯，系啊，因为纣王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嘛。 头先你讲嗰四个字， 咩嘛？ 系啊， 咩嘛？ 咩啊？ 咩？ 魑魅魍魉嘛？ 系个两有个先数啊！ 魑魅魍魉，魍魉，魍魉， 魑魅魍魉，即系全部用 鬼鬼鬼鬼， 第一个魑咧就好似离别个离咁样样嗰边啊。未咧就系话未来个未啦，网两咧就系话鬼字做个网， 同埋一个两， 同埋两，魑魅魍魉系一个成语嚟嘅，即系话 好多鬼， 俾鬼迷， 都唔系俾鬼迷，俾 鬼魑魅魍魉， 其实都系泛指啲坏人啊。 例句， 在这个直播室就有 佢四个人咯，就魑魅魍魉咯， 你又错啦。 我想问，同牛鬼蛇神同唔同啊？即系个意思差唔多。喂，你班牛鬼蛇神咁样， 类似啦。系嗱，你又错。 我错，只讲两种鬼啫嘛。 三种， 三种鬼。O K。 嗱，痴系一种，味系一种，网 两 系 一种， 系一种。 即系喺唔同地方嘅鬼，譬如喺山上面嘅鬼，水上面嘅鬼，系咪咁嘅意思啊？ 你绝对有一个聪明， 好叻啊！人又靓，谂啲又聪明。 今日讲得太多啦， 人又诚实。 够啦吓， 系嘅老师，系嘅老师，系嘅马老师。 老师真系英明。 头先你讲水鬼啊嘛， 一世蠢钝一世， 唔紧要啊，即系糊涂，我觉得难得糊涂。 鬼明心窍。 系啊，你头先讲水鬼啊，咁头先我讲咧有三种鬼， 系 痴， 山鬼啊， 网两， 系 其中嗰种就系水鬼啦。 网两，网两系水鬼。 你话网两系水鬼，两位咧？ 我同佢所持唔同嘅意 见， 系啦，相反，痴味系水鬼，唔系，但痴味应该 系 三 鬼，痴系一只味， 系因为用地方 三只鬼啊嘛， 痴系一个，味系一个， 系咪用地方划分噶？系咪用死嘅地方划分？如果你系水鬼， 唔系， 佢 意思系嗰个地方。 佢 而家问 你水鬼系乜嘢？系痴啊？系味啊？定系网 味？我谂味 啊，其实系啊， 佢系网两， 系啦， 系 网 两， 网两，网两。咁痴系咩咧？ 山鬼咯，喺山嘅鬼啊！ 啊，你真系几叻噶！ 点解你唔听我讲嘢嘅？我讲四次， 系啊，讲咗几次？ 我听四次。 味系乜嘢啊？ 味系喺人间嘅鬼， 味系 妖精嘅鬼， 祖先鬼， 喺你屋企嘅鬼， 你屋企。 味系咩啊？ 类近啦，啊， 即系妖精， 妖精。 其实咧系啲靓嘅， 哇， 靓嘅 鬼鬼。俗称 你叫李丽薇啊， 唔怪之话佢哋有魅力啦， 系啊， 就系来自咁样啊， 系 魅力没法挡嘛， 啊，我最记得嗰个字嚟噶， 发抖， 红唇 红唇在为你张， 即系俗称嘅狐狸精 哦， 魑魅魍魉啦，呢个咧就好经典嘅，咁你 系啊，狐狸啊， 唔同嘅鬼 啊。 吓， 冇嘢， 我哋讲一个狐狸精嘅故事嚟听， 狐狸精嘅故事， 你可以 讲 一句， 因为有好多唔出得噶，有关于狐狸精嘅嘢， 我又要听，我又要听 狐狸精嘅嘢， 你 modify 狐狸精唔知啊，唔但系好多佢点解嘅就 系 话系狐狸咧？点 解用 点解唔可以系 狗咧？点解 又可以系 马 咧？咁 样 点解要狐狸啊？ 狐狸本身靓噶嘛， 因为狐狸 狐狸系真系几靓，同埋咧只眼系咁噶，有冇见过真 嘅 狐狸啊？就 系 咁咯。 好似只狗仔咁， 系咪好靓啊？好靓啊！ 够啦，我控制唔到啦。 咁会唔会靓嘅？ 你会唔会搵次讲狐狸精啊？ 狐狸真系好靓，个条尾又好靓。 啲毛又白雪雪。 有我过来嗰阵时候有个朋友咧，佢养一只狐狸， 真系噶，可以养噶， 可以可以。国内咋，我唔知啦。 嗯， 但系咧。狐狸真係有味嘅， 梗係啦， 有味道， 係啊， 係 味， 有味， 唔係啊，一種酥酥 地，一種麝香嘅感覺，係啦， 即 係 倒翻轉，如果你中意咧，就吸引到你， 係啊，真係㗎，唔中意嘅話就係唔中意咯，你唔覺得好似男女之間嘅感情咩？係咪先？ 係啊， 冇得講嘅， 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身體嘅味道咧，係最能夠吸引住你， 冇錯，啊呢樣嘢係有醫學根據嘅， 係啊，荷爾蒙， 因為DNA 嘅配對。你会觉得佢吸引嘅系因为咧，佢身上面有一啲你冇嘅 DNA， 冇错， 系 啊，你闻下我嘅， 系令到你嘅生存，你嘅生存个几率嘅话系高啲咯， 香唔香啊？ 我身体一定冇你嗰啲嘢啊，起码冇咗大肚腩先。 所以其实有时嘅就系好准嘅，譬如可能你闻嗰个人嘅，你喜欢佢个味道嘅话咧，就冇噶啦，系冇得解释嘅，因为咁又未必系嗰啲味。好嚟啦， 嗱，仲有咧，黐。味網量咧，仲有咧呢個十大痴味網量嘅講法。 哇！十大 係啊， 即係妖精嗰啲嘢啊。 冇錯，分別係有指幾樣嘢嘅。 哇！ 十先講係啦，第一係龍女， 龍女， 龍女， 小龍女， 龍女點解係啊？ 跟住 點解係龍女啊？ 咁而家你數呢咧，係 咪十二生肖 啊？ 唔係十二生肖，鬼嚟 鬼嚟噶，全部都係。咁但係龍女聽落好正面喎， 但係龍係龍婆嗰龍啊， 龍一條龍， 一條龍， 一條龍個 龍。 第二就係狐仙， 嗯，聽過聽過， 狐仙有啦。 跟住就係夜叉， 夜叉 冇 夜叉，夜叉 係啊。跟住有判官， 嗯， 哇， 然後就牛頭 馬 面，然後有二郎七郎。跟住就刑天同埋辟邪， 狼系咪一只狼嘅狼啊？ 二郎神嘅狼系嘛？ 系啦， 狼君 嘅新郎哦。 哦， 二郎 嘅。咁 但 系 二郎神系神 嚟 噶。 二郎系咩嚟噶？ 二郎系咩？ 有两个男人啊！ 问得好，下集同我解释一下咩叫二郎仲有七郎咧？ 系啊， 你唔好以为我听唔明。你唔好谂住做乜大过兴兴。 冇冇冇。 咁啊，咪下集。解释二郎啊 ，OK， 你未讲完噶系嘛？ 唔紧要啦，未讲。 OK， 用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几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痛汗先，我尽力下穿，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日前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稍安心。好比三天七国和鸳鸯相加，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修改他。美雅答应下加成，全我便有担当的广志撑起这家。一天比一天更加奇怪天气，为你去努力变加古乐变装手瓜，要信我话有天懂出贵波气功与现实对打，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日前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无论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人物设定帅气，但见谅我现实里手会震。尽心尽力，我至少想挤出七十二女人， 外父就开车捉蚊七台分半大份，无论做沙包冷枕都痛快上阵，熟读秘笈最神了结手印，让我变小棍踩单车一直慢慢行，同上那首经典歌我从头再哼，微风破面在你荡到旧雨就没有需要再逼迫出更多分数。 黎明嘅呢首七十二变十一点廿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浮人啊！今日星期一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有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吓。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会渐转天晴干燥嘅。先听十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发表有关在金融市场负责任感应用人工智能的政策宣言，当局说香港科技大学将会开放研发的人工智能模型和运算资源给香港金融服务业使用，为金融机构在部署内部系统或者开发应用程式和网络界面的时候提供顾问和训练服务。政策宣言说，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已经适当地在金融监管机构所发布的法规或者指引中体现，为配合最新发展和国际做法，金融监管机构将会持续检视和更新现行的相关法规和指引。宣言又提到，警方一直和国际组织、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机关和人工智能业界进行情报互换，以应对人工智能为网络警政带来的挑战。施政报告提出，政府将会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由财政司副司长任组长，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香港客观上有不少障碍，包括法律法规的修订等。局方提出未来在河套深港两个园区在跨境的一些重要物资的运输方面推行，认为会令香港和深圳的园区运输方便很多。委员会主席林建峰希望当局在实际推行的时候留意包括涉及走私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现在低空经济有很多政策在不同方面要作详细研究，现阶段会将议员的意见在开会的时候适当地反映，亦都可以借镜内地作为参考。美国麦当劳说，经检测汉堡中的牛肉饼不是大肠杆菌污染源，将会恢复销售早前停售的汉堡产品，但是材料中不包含被指污染源的生洋葱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相信，一个供应商提供的生洋葱片可能是污染源头。美国麦当劳早前说，总部设在加州的农产品公司泰勒农场是涉事洋葱片的供应商，并且已经主动回收科罗拉多州涉事工厂的洋葱，将会继续与美国当局合作进行调查。美国麦当劳其中一款牛肉汉堡产品受大肠杆菌污染，导致13个州有75人受感染，其中一人死亡，22人住院接受治疗，其中两个人情况严重，多间分店停售这一款汉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渐转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69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7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48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跌4.2；阿里巴巴97.2，升1.85；小米集团25.5，跌4.5；盈富基金21.3，跌4仙；美团185.1，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5.16，跌4.6；协鑫科技1.68，跌3仙；中海油18.72，跌2毫。中移动71.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53.64，瑞士法郎0.87，加元1.39，人民币7.13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553点，升639点。港金报2532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732.49美元，卖出273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系封闭紧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青山公路华贤村去九龙，仲有马鞍山恒安村落斜去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以北以南， 南来北往， 京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黄天怡。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将香港的流行歌曲推介给大家。透过这个节目，大家除了可以欣赏到香港、北京两地的文化习惯，亦都可以欣赏到两地不同的流行音乐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亲搞林下经济，彻底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B 瞓得安全。B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B 床要放喺父母嘅床边，俾 BB 仰睡，唔好侧身或者趴住瞓。BB 床上千祈唔好有杂物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同睡眠相关嘅意外，父母就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搭八翻嚟，我哋风骚快人讲下电影，讲下剧集啦吓。今个礼拜咧，我睇咗一套印度电影，两年前嘅呢个制作啦，系一套搞笑嘅电影嚟嘅，两个钟两个半钟咁样。套戏咧讲一个女仔，佢喺好多嘅即系嗰啲叫咩相亲大会里边咧，即系约咗啲男仔嚟睇咧。 Speed dating 嗰啲，即系算 speed， 即系两个家庭聚埋喺一个家庭嘅，即系譬如啊男方嚟到女仔屋企咁样。次次咧都見唔成喎，點解咧？因為呢個女仔咧由細到大咧好中意一樣嘢，就係打摔角。佢一個摔角嘅冠軍，贏過好多比賽。屋企咧擺咗好多咧佢打摔角嗰啲相啊，所以啲男仔一嚟到一見到嗰啲相， 怕咗佢啦， 就即刻怕咗佢啦。最慘就係咩咧？有一次咧，佢妹妹咧喺街上面俾幾個流民即係調戲。咁佢咧就好嬲啦，當然就用佢自己一個女仔嘅能力打低曬咁多個男仔，成個過程咧就俾現場嘅所有人咧，你知而家最興乜嘢？就揾手機影咗，上傳到呢個網上，跟住咧大家就知道，哇！原來呢個女仔好打得噶。咁我梅欣就同佢屋企講啦，冇啦，呢一個省咧都唔會有男人願意娶你噶啦，因為喺呢個地方咧嗰種叫男尊女卑咧，男仔咧娶老婆咧，第一佢要讀書少過自己一定，所以第一問你學歷，如果你讀過大學。好难找男朋友的。第二，如果你即系咁打得咧，亦都唔会有人娶你，因为惊你打老公啊嘛。咁于是后来咧，佢就去省外，即系另外一个省份去找老公啦。终于找到一家人啦。这个男人就话：我要啲女老婆咧，个头发好长噶、哦。第一，第二咧，佢读书一定唔多噶、哦。于是佢嫁过去嘅时候咧，佢系戴咗个假发，同埋咧佢系唔敢话俾人听佢读个大学，大学毕业嘅。好啦，但系到最后有一日，当佢老公喺街上面俾人哋即系打嘅时候，围殴嘅时候咧，佢逼不得已都要出手，于是就暴露咗佢自己系摔角手哥嘅身份啦。到底最后点样咧？呢、這个爱情故事可唔可以继续写落去咧？大家去睇呢个叫《爱的角力》，我觉得成套 喜剧嚟嘅， 喜剧嚟嘅，几好笑嘅，即系佢里边有啲黑色嘅幽默咧，系几过瘾咯。咁啊，两个半钟头就好快过噶啦。好，到约约。 好啦，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嘅咧系个动画，系、啦，就叫做《荒野机械人》The Wild Robot。咁样其实咧就我觉得系一套老少咸宜，大人细路都啱嘅。 哇，呢啲好正！ 妈妈一定要带啲细路仔去睇，其实因为我觉得到最终嘅时候系歌颂母爱啊、家庭啊呢啲咁嘅嘢，但你冇谂过嗰个设定嘅就系一只机械人流落荒岛嘅故事。流落荒岛嘅故事嘅话咧，好多都有个电影会拍过噶啦，系咪就一个？人佢点样喺一个荒岛里面生存？其实如果换进一个机械人嘅时候，其实都几得意 啊！ 冇电，咁、当然啦，佢系有即系有呢一个太阳能啊，即系佢你唔需要即系去质疑呢啲咁样嘅佢嘅生存嘅方式。 自我修复功能。 但系只不过嘅就系话个故事系讲紧一个机械人流落荒岛，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讲紧呢一只嘅机械人嘅话就叫做 Ross 吓、咁啊离开咗佢预设嘅一个发展嘅轨道，你谂下几得意？佢派佢。嗰、那個地方嘅話，未必係做呢啲嘢。但係佢就係佢去咗一個荒島嘅時候嘅話，當佢要離開咗佢應該要去做嘅嘢嘅時候，你佢點算咧？即係面對所有嘅嘢嘅話，其實機械人好可能都係會面對好似人一樣嘅話，恐懼啦、不被接納啦、其他大自然嗰啲動物嘅話，覺得佢係一個異類啦，好驚佢啦， 係 咪先好恐怖啦？ 啲視頻咧，啲貓見到只嘢， 係啦，即係類似係啲咁嘅嘢。咁個呢一個 Ross 嘅機械人嘅話咧，就只能夠用有限嘅設定咧，喺呢個大自然。然嗰度生存落去，其实讲生存落去啊，而且佢嘅预设嘅话咧，就系要好得意嘅，就系完成任务嘅啫。你叫我做啲乜嘢嘅话，总之我就要完成俾你，吓呢个就系佢嘅预设啦。好啦，意外地咧，佢就喺一只狐狸嘅口中咧，就救咗一只蛋。而呢一隻蛋喺佢面前度孵化，好笑噶，好得意。而最后尾嘅话咧，得出嚟嘅话咧系一隻小雁，系一隻雁嚟嘅。咁而咧，你就知道啦。譬如可能有雀仔嘅话，第一眼见到嘅嗰只嘢就系就当咗佢系阿妈啦，系咪好得意啊？呢样咁嘅关系。咁但系喺呢一隻机械人里面嘅预设嘅立场里面嘅系冇呢一样嘢噶，冇爱啊，冇感情啊，唔知应该要点样去 raise 一隻即系小雁嘅。咁而因为咧呢一隻雁嘅话，就当咗佢系佢妈妈啦。到呢一个阿 Ross 嘅机械人嘅话咧，就冇办法，因为佢又要完成任务啊嘛。有一只咁嘅嘢嘅话，佢唯有就系要凑大佢啦。咁而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呢一只嘅狐狸嘅话，亦都建议，不如咁样，我哋一齐去抚养呢一只小雁到佢成长啦。而咧就狐狸咧就系话，其实好简单嘅啫，要凑大佢嘅话，几样嘢嘅啫，食嘢。 游水教佢飞，系啦，因为第二时佢大咗嘅话，佢要飞去南方嗰度过冬嘅，就系呢三样嘢嘅啫。咁当然佢哋当中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即系穿插嘅，就系即系碰壁啊，唔知应该要点样凑大一个细路咁样。我觉得系好似讲紧嘅就系做妈妈、做父母，其实嘅就系有一个新嘅小生命嘅话，其实真系完全唔知点做嘅。好啦，咁啊开头嘅话咧就其他嗰啲动物嘅话，亦都当咗阿 Ross 呢个机械人系一个异物啦。咁而开头嘅话系被荒岛上面所有嘅动物排挤啦、笑话啦，但系咧佢呢个新手妈妈有一种咧就系连佢自己都唔理解嘅感情。从佢救呢一只小雁，同埋就系抽大佢嘅时候，就佢觉得有呢一种咁样嘅嘢去发生咗，佢唔知系咩嚟嘅。我觉得嗰个位佢问 呢、這个就 系 母爱啦。 佢问阿狐狸就话，即系点解我会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嘅、 啊？真系几得意喎！ 系咪？佢个预设嘅里面嘅系冇呢样嘢，所以佢唔理解。 program 啊，乜都冇。 冇嘅，系啦，佢亦都唔知道点解嘅就系我要去做呢、這个這个任务，而呢个任务带嚟俾我嘅就系一种感情、一种感觉，而系我个 program 里面系冇。好嘅，咁而且咧，佢就喺呢个荒岛里面咧，就竟然系因为咁样嘅，揾到一份嘅归属感，甚至乎嘅就系帮所有嘅动物咧去渡过严冬，系咪好得意啊？由最初嘅恐惧啦、反感啦，到最终嘅就系变成咗嘅就系帮助同埋感激啦，直至到小灰雁长大咗啦，佢要飞去南方啦， 要讲拜拜啦， 系啊，要去过冬啦，机械人咧 ，Ross 咧亦都要接受，冇办法。这个是一个大自然的定律、所以他无奈亦都要放手，但是他希望能够等到的就是明年小雁会回来的嘛、再回来的时候跟他可以重聚，但是很可惜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机械人所预设的所属的那家厂家和那家公司竟然在这个时候找到他、死都要找他回来，为什么？因为这个 Ross 的机械人在这个荒岛那里怎样生存下去的 data 聪明，对他们来讲的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他派来是想什么是来发展这个地方的、所以一定要捉他回去。所以呢就到最后 Ross 他会怎样做呢，跟小雁能不能够重逢呢、剧情的发展又会是怎样呢，就请大家看了、我很喜欢他里面所讲的一样东西，就是一个重点，善良才是求生的本能、因为最初的时候他个人都觉得他就说你一定要狡猾一点，你一定要怎样怎样，他就讲到这样东西。而其他的动物的话都有侧写有关于一些譬如说母爱、或者是家庭的嘅重要性嘅、所以我觉得呢一套戏系好值得咧，就系、大人细路仔系啦，爹哋妈咪嘅话带小朋友去睇啦，一定睇得好开心 嘅位噶。 我有喊，我一定有喊、你离开啊嗰啲咧，等你翻嚟啊。 有个场面我好想睇，就系话咧，佢统领个森林啊嘛， 系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即系嗰啲狮子老虎咧，我唔知道有冇啊， 系啊， 跟住佢去咧，佢成为新嘅 森林之王， 机械森林， 佢冇系森林之王，总之佢救佢哋，但系佢就冇谂过嘅就系食物链呢个问题，好好笑啊！将你困埋喺一个地方，就跟住就话你啊，中国打我又食你啊，我又打你啊，咁样到最后屘，其实唯有同我哋讲道理，就系善良才是生存嘅基本嘅重要嘅嘢咯。咁到最后屘嘅时候，佢哋就系能够因为咁样嘅话，而大家就互相唔会残杀对方，咁而可以咁样，你先至可以一齐过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大家互相查，其实是讲这些这样的，即很多的大道理、所以其实里面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 好， 是啦，希望大家喜欢。 Thank you。 好，今天到我讲一套电影很搞笑，是一套 Icelandic movie， 即是一个冰岛、美国和英国的一个合拍片来的，那个名字就叫做碰觸，英文名叫 Touch， 咁亦都有啲翻譯咧叫做心動五十年。咁其實係即係總括嚟講咧，其實就係講述一個好年輕嘅冰島男仔留學英國，咁就同一個日本移民嘅女仔之間嘅愛情故事嚟嘅。咁啊，亦都值得一提咧，就係個年輕版嘅女主角咧，就係由木村拓哉嘅女女啊木村光希去主演，咁所以呢套戲一出咧，大家都好多目光係即係想睇下呢個女女嗰、那個無論佢嘅外貌啦、身材啦，或者佢演出嘅表現係點樣嘅。咁啊，呢套戲講咩咧？就係講啊，男主角 Christopher 咧，其實一個大概七十零八十歲嘅一個老伯伯啦。咁佢不嬲個太太已經好早走咗噶啦。咁喺2020年嘅時候咧，咁就被診斷咗咧，好似個腦咧有少少會出現呢一個認知障礙，即係老人痴呆啦。咁醫生就同佢講啦。如果你有啲咩未完成嘅心愿咧，咁 快啲做 埋佢啦，因为可能就记得系乜都会唔记得晒，会开始下降啊啲记忆力。咁佢就于是听到医生嘅建议咧，佢就毅然咧决定就要由冰岛咧去飞去呢个伦敦，咁就揾翻自己二十几岁嘅时候个轨迹，即系佢揾翻过往嘅一啲经历啦。咁啊，虽然嗰个位咧头先讲到系2020年啊嘛，即系嗰阵时谂翻。 世界發生咩事咧？就開始呢個疫症，呢、這個 Covid 嘅 shutdown。咁但係咧，佢都要即係排除呢一個 Covid 嘅限制啊，或者即係阿女叫佢喂，你而家 Covid 啦，唔好走嚟走去。佢都唔理啦，佢主要都要排除萬難，一定要去由冰島咧去到英國倫敦去揾翻佢呢一個五十年前嘅呢個舊夢。咁就係咁樣揭開個故事嘅開頭嘅。咁你就話啦，咦？點解佢要去倫敦咧？咁頭先都有提過嘅，因為佢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就去咗倫敦經濟學院度讀書讀大學。咁但係因為當時咧，即係嗰個世界嘅局面都比較亂啲啊，同埋佢自己咧都覺得其實我呢個時候讀大學都冇乜意思啦，咁所以佢就決定休學，亦都接受咗同學嘅挑戰咧，就去到佢學校附近嘅一個日本餐廳度打工，咁亦都喺呢一個餐廳入邊咧，就同呢一個 女主角 即係嗰、那個因為佢有個爸爸嘅，佢個爸爸就係個餐廳嘅老闆，叫高橋先生。就喺佢見工嗰日咧，就見到阿高橋先生嘅女女，亦都阿頭先所講嘅木村拓哉嘅女，就叫 Miko， 就同佢擦身而過，就俾佢個即係容貌啊， 吸引， 俾佢嘅笑容啊，就吸引咗啦。咁所以咧，一開始咧，唔係因為我想講個男主角。因為我唔係好睇得多冰島嘅片啦，我唔知道冰島個男仔咩樣，但係呢個男仔又係靚仔啦，咁啊配呢個靚女啊，大家睇落去咧，咁睇落去咧就睇落去就哇都好吸引啊，即係唔理個劇情都好好睇啊， 靚女嘅話你就唔會睇啦呢啲戲， 即係見到佢兩個喺埋一齊，你就覺得好 sweet 嘅啦， 你好想佢睇埋一齊添，係 啊，咁咧一開始呢個阿 Christopher 咧呢個年輕版嘅廿零歲嘅冰島男仔咧就係做一個洗碗工嘅，咁但係佢因為好即係好想去學嘢啊，求學心態好好啦，亦都好中意日本嘅文化嘅，咁所以得到呢、這、一個即係餐廳嘅老闆好賞識佢啦，又好快教佢整一啲日本嘅早餐啊、料理啊，咁好快就升咗去一個廚師嘅位置啦，咁亦都。當中有啲劇情啊，講佢哋兩個點樣即係互相喺個餐廳入邊嘅一啲共事啊，咁大家就愛火重燃啦，即係點燃咗呢個愛火啦。咁但係咧，其實中間咧佢插咗個劇情嘅，就係講呢個Miko 咧，其實佢本身有個日本嘅男朋友嘅，咁但係咧爸爸咧就一直咧都好阻止佢拍拖。亦都咧用一啲方法咧去令到佢男朋友咧就知难而退。咁我一直都唔明啊，点解个女拍拖你唔俾佢拍咧？咁但系去到后屘有交代嘅。咁亦都同阿男主角咧开始有一段新嘅关系啦， 暧昧 啊，同埋即系正式拍拖啦。咁但系都要避开佢爸爸嘅目光嘅，因为惊俾爸爸发现咗之后咧， 又唔俾你 逐佢出呢个餐厅啦，即系炒佢啦， 即系难为佢。 系啦，但系发生咩事咧？爸爸要咁样咧？咁去到后边咧就会交代咗啦。咁亦都即係劇情，佢中意咧劇情咧，可以喺佢年輕版又會跳嚟跳去啦，喺佢嘅即係現實版 亂唔亂㗎？你亂唔亂㗎？ 睇嘅時候唔亂嘅，同埋我覺得拍嘅時候都啲美子啊，都做得幾好嘅，所以成個畫面係好靚嘅， 靚 同埋 景 分等你視覺上分清 楚，冇錯啦， 咁就夠㗎啦，其實 係啦。咁但係咧，成套戲咧，我覺得去到最好睇嘅位咧，係一套戲成兩個零鐘嘅， 哇！ 係最後嗰四十分鐘，我覺得係最好睇嘅。點解咧？就係講到呢一個。 老人家 啦，佢去到即有一啲嘅 翻去英國啦， 資料啦，收到啲資料，因為本身飛去英國先嘅，但係英國咧揾到啲資料，原來這個女主角咧，佢翻咗去日本，咁所以佢就搭飛機去日本啦，咁亦都講佢點樣用唔同嘅方法，終於揾到呢個女主角住喺邊度，咁但係講緊大家已經過咗五十年係冇見過， 哇！ 當佢哋重逢嗰一刻嘅時候，那個 moment 嗰一場戲，我覺得係最好睇嘅，咁亦都女主角有交代翻，其實當時點解？佢要即係應該我頭先講漏咗嘅，就當我哋愛火拍得好，即係好前面嘅時候咧，爸爸咧就將間鋪頭咧就close down 咗，即係關閉咗個餐廳，同埋咧大家就 要分手 離開咗， 唔 見咗，係突然之間唔見咗，係五十年之後咧，佢喺呢一個重逢嘅時候咧，女主角先交代翻，其實當年點解爸爸要執咗間餐廳啊，同埋帶咗自己走咧？原來咧，其實佢哋有一少少嘅關於日本當時嗰個近代史啊。咪曾經有個原子彈咪喺個廣島度爆炸嘅、原來呢個女主角咧就係佢媽媽咧喺佢生佢之後咧，咁佢媽媽就死咗啦。咁但係呢一個小朋友咧就叫做係咩咧？叫做原爆遺孤啊，即係佢有經歷過呢一個爸爸嘅輻射，有接觸過。咁但係咧，爸爸一直好擔心佢咧，如果佢同人拍拖啊，或者結婚啊，有下一代嘅時候咧，都會將呢啲咁嘅輻射嘅因素咧會傳到下一個去嘅。咁所以佢爸爸一直都唔想佢去。同人拍拖，亦都即係叫做唔想害咗佢，亦都唔想害咗人嚟嘅， 係咪？ 係啦，亦都咧喺佢點解要走咧？就係因為佢爸爸發現咗佢同呢個男仔 發生個關係，有咗 BB 啊，咁所以就一定要趕翻去日本嗰度咧，就要做一個絕育手術，或者甚至乎要落咗呢個 BB。咁但係太遲啦，唔得啦，最後佢都要將呢個 BB 生咗落嚟。咁但係佢覺得個阿女係冇能力去照顧到呢個小朋友嘅，所以亦都去揾人去收養佢。咁所以一直咧就已經斷咗，即係同個廿零歲嘅男主角咧就冇再聯絡啦。直至到呢五十年之後咧，佢知道呢件事，亦都有同佢講翻，其實我哋之間咧係有一個小朋友，亦都俾人哋領養咗嘅，所以咧佢哋就呢、這個媽媽好好、啊，佢又去揾翻嘅足跡咧，去揾翻佢個仔仔出嚟嘅，就係原來而家個仔仔咧喺一個日本嘅餐廳度做緊，都係一個廚師。原來呢個媽媽亦都每個禮拜咧又去呢個餐廳度幫襯佢個仔仔，但係佢就冇將媽媽嘅身份咧去講俾仔仔知嘅。咁、佢都帶住呢個七十歲嘅，即係七十零八十歲嘅爸爸咧去見佢仔仔，但係我覺得好好嘅就係佢哋冇去打擾呢個仔仔嘅生活。佢依然咧就係即係喺隔離去食餐飯啊，去觀察佢仔仔，但係就冇同你講佢哋係佢即係親生爸爸媽媽嘅呢個。 只要佢生活得好就好啦。 係啦，咁成套戲我覺得係合格之上啦，即係佢有好多部分咧係擺咗喺佢年輕嘅時候嘅鋪墊嘅，即係愛情嘅故事。但係我覺得最好睇就係佢哋五十年之後重逢嗰個片段。 仲有冇愛啊？五十年 有啊，有啊，有啊。 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嘛，效应嚟噶嘛，呢个系你哋两个唔喺翻埋一齐嘅话咧，就一定会记系啊，记得佢噶。 我喺度谂紧，譬如话十年后啊，二十年后啊，啲人重逢会唔会有爱火重燃？ 你自己系写戏剧嘅，你自己知啦，就算冇你写有啦。如果唔系后边啲又点 做咧？ 嗱，我只系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其实需唔需要咁长咧套戏？ 系 啦， 如果你 系 后边得四十几分钟，即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会咁谂 啊。 好多时候我觉得而家啲戏实在太长，好多时候你会发觉有啲长口其实可以唔要。 同意， 系咪？ 精简， 因为我跟住介绍呢套咧，解密就系今年一套，即系类似外国好兴嗰啲咧，即系话嗰啲解密专家嘅电影嚟嘅，又系两个半钟头。 系有冇必要咧？ 我觉得真系冇乜嘅， 起码有个半钟系冇用嘅。 内地戏通常都咁长嘅，依家 但系 最少两个钟。 大家有冇睇过呢个有你终生美丽？ 有 Beautiful Mind， 有 精彩， 好好睇。 因为佢真系有呢个人， 真人真事啊嘛， 真人真事啊嘛。 同埋真系好惨啊！如果你咁嗬， 系啊， 成日都有人同你讲嘢。 系啊，咁而呢个咧又类似啦。嗰个男主角咧叫容金真， 哦， 佢又系有 容金钱， 唔系啊， 神秘打，容金俊神秘打， 因为咧佢系一个创作嘅人物嚟嘅， 系 佢唔系真实有呢个人嘅， okay. 但系佢嘅设定咧就系响翻呢一个五六十年代嗰阵时，佢系一个孤儿嚟嘅。咁就俾一個校長， 咁你講咩得啦？ 收養 嘅，即係而家你嘅預設呢個人物啦，佢係一個孤兒嘅，就乜都得啦。 但係嗱，其實都唔緊要。你如果破解啲密碼，其實最好睇咧就係你發現有一個有啲竅門或者一個 tricks 啊嘛，即係哇，原來咁樣破解。 即係啲 imitation game 咁樣嗰啲。 冇錯，哇，原來對，哇！我終於發現原來佢第四個字母，逢第四個英文字母咧就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呢就係拆解嘅方法。呢個人你估佢用咩拆解方法啦？ 用眨眼。 唔係，佢原來靠發夢。 嚇？咁即係寫乜都得噶咯喎。咁即係即係寫乜都 得。係啦，唔使講。 即刻寫低。 我最憎呢啲噶啦。 係 啊。 即係夢都見到乜寫低就係啦。 你話呢個孤兒嚟嘅，冇人憎噶啦，係咪？即係孤兒嘅啫，你冇之前嘅嘢噶啦嘛，係咪？你講咩得啊？ 係啊，同埋咧，因為我其實都好想睇啊，即係。國內嗰啲間諜片啊，或者啲解密嘅電影嚟嘅，但係我就覺得都，如果我同呢個有你終生美麗 爭啲功力啊， 去比較咧，又真係又爭少少。但係其實個導演都好出名嘅喎，係 一講就知 啦， 陳思 誠， 陳思誠佢拍過好多大片，《 唐人街探案》啊， 係啊，同埋個男主角咧，男主角 我知都係佢㗎，係 啊 ，OK。 同埋男主角咧，劉浩然咧，得 佢成日都同佢合作㗎， 係啊。但係呢套戲呢個劉浩然咧，佢即係剷咗好多頭髮，好似地中海咁樣，即係其貌不揚咁一個傻小子。咁但係咧，因為佢個設定咧係一個虛構人物，我已經打咗個折扣。即係 點解咧？我想知。 如果譬如話你講李麗蕊成功嘅故事，我真係知道有李麗蕊，哇！原來有佢點樣入行啊，慢。但如果呢個一個虛構嘅， 即係寫咩 都得啦。都係虛構噶啦。 但係佢虛構嘅故事亦都冇包袱喎，又咁講喎。 你可以咁講咧。 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就一個你知嘅人嘅話，佢就一個傳奇，即係傳記嘅故事，又有兩樣嘢唔同嘅咩啊？即係我哋以氣論氣啦。係 啊，當然啦。譬如話佢去到最後咧，佢終於拆解曬所有嘅密碼啦。 大發夢喎。 唔係 成日瞓咯，即係要 睇啲夢境。 去破解曬所有啦，因為佢有個老師咧就是外國人嚟嘅，外國人咧就去咗美國，因為嗰陣時係60年代嗰、那個政治局面咧，咁就幾複雜下噶，咁、就產生一啲故事喺度啦。不過我真係硬係覺得咧，如果係即係你當我崇洋點都好啦，我真係覺得係外國好似好似乎好少少咁樣。同埋如果你話呢啲間諜片啊，我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嘅、但佢某啲劇情係幾好嘅，例如佢講佢同嗰個外國老師嘅感情啦，同佢個養父嘅感情，我都覺得係寫得幾好嘅。但係永遠呢啲科學家咧，佢就係、又係迷頭迷腦咁工作啦、又對身邊嘅女士冇任何愛情嘅察覺㗎啦。 但係真嘅喎、你見到有好多其實都係咁樣嘅喎。係 啊， 廢 枕忘餐啊，乜、都唔理啊。 佢嘅研究咪就佢老婆咯，佢嘅研究啊。 佢個人生其實就係咁樣，預設就係咁樣噶啦，係嘛？嗰啲嘢係喺個 program 之外， 就係咁啦。 解密， 解密。 OK， 好，多謝推介。翻嚟咧就會有今日嘅淑女關注組噶啦，咁大家都留意下今日想講啲咩話題啦。26度氣温，相對濕度63%，星期一嘅晏晝嚇，多雲下暫短暫時間有陽光。先聽12點新聞報告，翻嚟繼續，唔好行開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潘燦良。我覺得開心咧，最緊要嘅就係你可以同你喜歡嘅人一齊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為喺邊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係人。你可以同一個你喜歡嘅人一齊，咁就會係好開心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10點到下晝1點。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冷冷好靓啊！今日 马家姐、小杨妹，大家 好， 好 啊、 我都觉得你今日好靓啊！ 多谢啊！ 你放落啲头发落嚟嘅话咧，真系魅力没法挡啊！红唇在为你 望两个眉啊， 系啊，似唔似一堂瀑布啊？ 似啊，其实佢咁样好靓啊，嗬，系啊，嗰啲好劲嗰啲瀑布咧，轰轰声嗰只啊，好靓 啊, 啊, 啊, 啊！多谢啊， 系咪啊？ 啊， 你冇其他嘢讲噶啦，好少人赞你咩？ 去完旅行即刻叉晒电啦，系咪啊？ 系啊，真系、有精神、有靓女、点算 啊？大家都系啊， 咪咯，人又靓又聪明，心 又诚实， 咪系咯， 咪 好好啊，系咪好开心啊？ 好开心、 啊！ 喂，小杨妹，你心里有咩郁结？你讲出嚟啦。 我冇郁结啊， 你系又硬一句出嚟，唔系又会硬一句出嚟。 我点样硬到你咩？边一句硬紧你啊，马老阿马家姐？边一句揞亲你啊？ 你唔系 讲咯， 因为你唔系赞佢， 咁揞边个啊？ 你揞你大家姐 有咩？ 冇 啊！ 傻啦！ 我又揞亲你添，我又插亲你条尾添， 咪咯， 马家姐， 你放心，你放心，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吓就最紧要系要咁样心胸广阔， 咪咯。 但系女子嚟讲 啊，马家姐， 心胸广阔，如果你觉得揞揞地嘅， 你 就要小心 啦， 真系要小心， 冇错， 系啊，大家呢个。粉紅色知唔知十月咧，就係好多即係每一年嘅十月都係粉紅色之月啦。 冇錯， 粉紅月份，我又揞住添，揞住咗。 點解啊？ 咁其實知唔知係做啲咩嘅粉紅月份？ 有關於乳癌。 係啦，咁即係守護大家嘅乳房啦，一定係女性、男性都係要守護嘅。係啊，咁家姐們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即係我哋要做啲乜嘢咧，可以降低患乳癌嘅風險。 嗯， 係啊，咁。所以每一年嘅十月咧，我哋即系你会见到周围啊，都会可能戴个粉红色嘅丝带 系 啦，咁咧就会即系话 去籌款啊，即係其實咧係想關心即係大家嘅乳房嘅健康啊。咁有呢個關注嘅時候咧，大家都有一個氛圍啦，可以即係講下呢方面嘅知識啊，點樣可以即係防範於 微言啦， 係啦， 啱啊。 咁所以咧就喺點解話即係女性通常即係比起男性嘅時候，即係會講多啲乳房方面嘅嘢。咁即係可能見翻個數據咧，即係女性患乳癌嘅風險咧係大過男性咁樣嘅。咁大家咧又知唔知咧？通常就話有啲乜嘢嘅情況咧，可以即係將嗰個乳癌咧係降低啲，即係有啲咩嘅情況，或者做過啲乜嘢？啱。 是吗 是 啊母乳可以。 啱啊。 就是要生 BB, 是吗 冇错是啊是啊仲有冇其他即係好簡單嗰啲，即係表 面檢 查 咯， 檢查自我檢查咯，係 食啲唔好咁高危嘅嘢咯。 例如咧，高危你講咩高危？ 乳癌高危嘅引致 食品，加工製品啦， 啊，即係類似啲咁嘅嘢，係 啊， 即係 cancer 添加劑啊， 冇錯啦，係啊， 醃嗰啲嘢咯， 啱啊，啱啊。 佢今日成日都啱， 唔係咁 真 係啱 啊嘛。 咁你講 真啦，今日咁多負能量啫，馬家姐，你咪又揞親你邊度啊？你有冇邊度？ 嘢咪唔好咯，負能量就已經都唔好。 係啊， 要啱啊， 要開心， 又係啱。咁我講翻得啱先， 啱 真係啱啊嘛。 係啊，咁即係幾大 即 係 講嗰樣嘢，係只不過係用一個負面嘅演繹啫， 人 就話俾大家係 唔啱 似佢咁。好啊， 好好啊，馬家姐。 Thank you， 係咪好開心啊？開心就得。 咁除咗頭先馬家姐提到飲食啦，仲有一方面係邊方面啊？ 我知， 運動、 情緒、 情緒都關事。 運動 係啊， 都 好重要。 因為鬱結咧好多關節位， 係啊， 你咁開心， 啱啊！ 好多人都有講過嘅，就係話，尤其是係即係你cancer 咧，其實係好少會喺啲好開心嘅人身上嘅。係啊，因為通常呢一樣嘢真係會有好大嘅影響嘅。 係啊。 當然所有嘅嘢我哋都要問翻醫生， 當然係啊，專業嘅意見係。咁我哋一逐一拆解一下先。 好啊， 即係頭先話即係運動方面先啦，係咪？即係如果我哋講緊咧，即係唔做運動嘅人同做運動嘅人咧，其實即係都有啲研究睇出嚟咧，即係譬如每個禮拜咧做運動，大約起碼1.25个钟啦，以上 好 少嘅咋，即系至2.5个钟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可以减低咗患乳癌风险18% 嘅。咁你唔做嘅抵你咩啦？ 系啊， 即 系 要做运动啦。 即系如果你计每日30分钟，3×7=210分钟啦，都已经 好少咋， 真 系好少咋。 被动运动得唔得？ 点样叫被动运动？解释 有被动运动嘅咩？ 有， 你企喺度咁樣轉轉轉咁樣震嗰啲， 你話咧？你話咧？ 你做乜要咁樣瞪大對眼望住？ 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有問題嘅， 係 唔係？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講緊被動運動， 係 啊， 梗係唔得啦！如果得嘅就唔使不斷咁出一啲新嘅嘢啦。 係啊，因為呢個研究咧，佢就講緊係即係主動運動嘅，即係你要出翻啲汗啊，其實即係 準冷啊，馬家姐 有卡啊，令到你嘅心係 可以 快啲 啊，你個出下汗咁樣， 冇可能得， 係啊，即係就唔好咁懶呢個。事情教訓你， 即係被動運動，我覺得 都係教訓我啫。 我覺得嗰啲唔係運動嚟嘅，係咪啊？即係只不過係令到你嗰啲肌肉可能係 鬆 弛一 啲 咁樣。 係，唔係咁有啲都話，即係如果你企上嗰塊嘢震嘅話，都可以燃燒到卡路里。咁但係你都要睇翻真係係咪，即係佢係想係放即係減肥。 係， 咁但係都要睇到減唔減到先係一個重點。 冇錯，係係 啊， 我唔 buy 嘅。 係 係啦，我唔 buy 嘅，運動就係運動。係 冇錯，即係你。去跑步啊，去 行 下，行 山 啊，做一個站落車，行翻上嚟翻工， 已經好好噶啦。 係啊， 梗係好啦，唔通好似啲人咁坐私家車去到門口行入嚟咩？ 但係有人都唔做啊嘛， 係啊， 係啊，都唔做嗰下問題啊嘛，係咪？ 係啊， 要其他人啊嘛。係 啊，咁坐私家車係冇問題嘅，平時有做運動，有跑步，有游水，有跳舞，係咪先？ 我拜， 唔同方式都可以做到運動。 冇錯。好， 大 家開心，開心，消氣，消曬啲。 咁當然飲食啦，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嘅，即係均衡嘅飲食，食多啲膳食纖維啊，少啲加工嘅製品。 我想問下，咖啡係咪都唔好咧？ 咖啡嘅话，你睇下你系加咗啲乜嘢落去啦，即系你系三合一、二合一嗰啲咧，即系你加咗奶精啊，加咗糖，就相对系冇咁好嘅，系啦， 即系唔系咁样纯咖啡， 系纯咖啡佢就 OK 嘅，即系你当然唔系一日饮五杯啦，你一日一至两杯系合理嘅， 啊吓， 系啦，咁当然少啲嘅红肉啦，即系有啲人会好中意，即系可能每一日都食牛扒啊、猪肉啊、羊肉啊嗰啲咁样，即系相对嚟少啲。 饭系咪红肉？ 你哋唔好硬马家姐啦， 越深色嘅肉系。 对唔住，马家姐，我爆咗你出嚟。 唔系，我有食鸭腿汤饭啦，我唔系日日食啊嘛。 咁就唔好食佢个皮咯，个重点。 哎呀，我唔好食皮噶， 系啦，呢个重点。 因为同埋咧，严格嚟讲，佢系啡肉。啡色 嘅，咁我哋都叫做係紅肉㗎啦，因為 佢唔 係 白肉咩？ 佢因為比較深色㗎啦，係 啊，你有冇食過西餐啊？有時佢整鴨咧，係咪啊？佢都係 深色紅紅 紅紅地㗎嘛，係 啊，即係鴨胸 啊。你同豬肉去比較嘅時候，個顏色係咪相似啊？係。咪就 係，咁啊，咁紅肉咯，係啊， 咁當然即係一啲醃製嘅食物啦，即係煙肉啊、火腿啊，係啊，腸仔啊， 你唔好成日望住我， 都要少啲，唔係個交流啊嘛，用眼神交流重要， 答佢收到咁咯。 咁一啲高脂肪嘅食物，例如有啲咩馬家姐， 你就最好 睇咯，你 係食翻啲乜嘢，你數曬出嚟。好易嘅啫，好易答啫嘛，我哋就要諗啦。 中意食咩油炸鬼嗰啲咧？ 中意食咩啊？扣肉， 梅菜扣肉啊！ 講得好好啊！仲有咧，你呢期食緊咩啊？上個禮拜食緊啲咩？你講出嚟。 你琴晚嗰餐食緊啲咩啊？ 係啊，食緊啲 唔使講咁遠。你琴晚食咗咩啊？ 扣肉咧，我食魚啫喎。 我食魚 同埋 魚係好嘅， 魚係得嘅，菜係得嘅， 煲咗個湯飲。 係嚇， 但煲湯用咩材料先？ 嗱，聽住 用扣肉、 肥豬肉、肥豬肉、雞腳、 半肥瘦、 花生一大扎。 真係嘅，用半肥瘦咧煲佢湯出嚟咧，真係好飲啲嘅。但當然唔好啦， 排骨頭 咁 OK。 排骨頭有，跟住有蓮藕啦、紅蘿蔔啦、蜜枣、紅棗、 粉角湯， 佢最中意粉角。 冇問 過 ，OK， 係忍手唔係。 咁但係你煲完出嚟有冇見到浸 油 喺度？ 係啊， 你肯定 係肯定。 OK， 如果見到就片咗佢就好啲 啦。 係啦，咁同埋即係都要避免一啲高鈉嘅食物啦。 我知啊， 馬家姐又有啲咩啊？ 有啲乜嘢啊？ 我真係好少食呢啲嘢， 真係好少食 嗰啲薯片啊， 係 啊， 係 啊，嗰啲 少 食嗰啲咁嘅嘢。 係啊， 你喺我面前唔食啫，我唔知佢你喺屋企度咁樣係咪？好難講。 你唔要仲係機械？ 因為我真係覺得你個肚應該唔係一朝一夕養成。 我哋都有一齊去個 經常一齊飲下午茶，同埋見到你食早餐。 跟住你嗰啲薯條，我其實 所以我覺得你冇可能係會搞成咁嘅，一定係夜晚黑喺屋企度做功課， 係 啦， 食宵夜， 鬼鬼鼠鼠 偷地， 我覺得係咁樣， 有機會。 係啊，你個肚真係好難，又或者個瞓著覺嘅時候咧 夢遊就。 你要鎖住個雪櫃喎， 食咗自己都唔知噶嘛， 所以 我哋就怪得你， 唔怪你， 唔怪得 你，你呢個係睇錯醫生，呢個睇夢遊醫。 系啊，即系高钠嘅食物，即系腌制过嘅食物啦，系一啲腌制嘅菜啦，咁系啊，都要留意翻，即系唔好食咁咸，同埋你食嘢嘅时候会加啲酱汁啊，嗰啲都会比较。 我系酱汁女王，我最中意食 嗰啲就比较即系钠会高啲， 系我知。 咁当然糖分啊、酒精啊都系会即系冇咁好啦，即系尽量系少啲咁。系咁，所以呢啲即系如果减低头先我哋所讲嘅冇咁健康嘅嘢食嘅时候咧，都可以降低。患乳癌嘅 風險， 可唔可以講？可唔可以講啲好嘅？ 係， 咁應該要食 啲 咩咧？ 我真係咬曬， 食多啲水果。 啱啦，咁有冇啲咩水果係會更加幫助到咧？ 香蕉啦， 香蕉 有冇關係？即係要圓，即係嗰啲有冇關係啊？ 即係個形狀 係以形補 形 嘛？有冇關係啊？ 水蜜桃 係啊， 木瓜係催乳，即係 哦，啲人係冇奶嘅時候， 係 啊 ，citrus fruit 得唔得啊？嗰啲橙啊、青檸啊， 可以，係啊，咁同埋即係我哋最多抗氧化劑嘅生果嗰啲，有啲咩？ 奇異果， 啱，仲有咧， 番石榴， 啱，仲有咧。 下次 无花果， 你点都答唔到一个出嚟，系啊， 人参果。 我想讲我打一支，跟住佢讲人参果，咁我点啊？ 即系嗰啲咧，梅嗰啲咧， 系 啊， 系 啊，即系、就是、蓝莓啊、红莓啊嗰啲，系啊， 小人梅 啱啦，系 抗氧化，系咪就 系 其实呢一啲？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啲咧就最主要咧系嗰个抗氧化剂好丰富，即系帮助我哋排除身体嘅垃圾啊，身体嘅自由基，咁令到咧个炎症可以降低嘅时候咧，都会有帮助。 系、自由基真系好唔好噶， 非常唔好。 系 啊，所以就要食一啲抗氧化高嘅嘢。 咁、大家喺过去一个礼拜有冇食过蓝莓啊？ 有。 有啊， 有 冇啊？ 番茄冇 啊，我食嗰啲红色嗰啲石榴， 嗯， 系啊， 可以啊， 系啊，我食咗好多，嗰啲 O 唔 OK 啊？嗰啲 可以， 系啊， 系啊， 我食咗好多， 嗯， 就系呢个啦。诶，梅啊，有食蓝莓有， 蓝莓 都有，蓝莓都有。 沙姐真系好好，系啊，即系嗰个种类好多，系非常好。 打针 系啊，我知马家姐点解唔食啦？ 点解咧？ 系啊， 因为食 贵啊嘛，又话 好啦， 嗰个一盒有几啊蚊咁样， 唔系噶， 系啊，你超市嗰啲都 OK 嘅，有啲三啊蚊两盒都买。 健康系无价宝， 啱啊，系啊，好少钱嘅就嗰度， 冇错，系啦。你食少个鸭腿汤饭都嚟啦，系咪啊？ 搵一日个晚餐就系食梅， 系啊，都好啊，每日佢晚。 梅宴， 梅 宴， 好啦，咁除咗有呢一个嘅生果之外嘅话，蔬 菜 啦， 系啦，咁我哋可以揀一啲十字花科嘅菜啦， 椰菜啦， 西 兰花， 啱啊，系啊，即系羽衣甘蓝啊等等，即系因为呢个咧就系最主要咧系都系嗰个我哋讲系即系有好嘅。即係抗氧化劑啦，同埋即係我哋講嘅都係幫助咧，令到咧身體唔好嘅嘢去排除走嘅，係啊。 羽衣甘藍有唔同顏色嘅喎，咁如果係有冇關係啊？ 都冇關係， 都得 嘅， 因為有綠色同埋有紫 色 嘅，係啊。我一見到紫色嘅羽衣甘藍諗起你， 正啊！ 但係佢哋話有唔同嘅，因為紫色嘅就要做沙律會好啲，但如果係綠色嗰啲咧，就揾嚟榨汁。 係，因為綠色就葉綠素會多啲啦，咁如果紫色嘅話就花青素會多啲， 係 啊，知道。所以都可以揀下。咁大家過去嗰個禮拜有冇食過以上頭先嘅？ 有啊，全部都有。大碟西蘭花、 羽衣甘藍我有食啦，同埋嘅就係跟住落嚟要介紹嘅豆腐。 嗯， 我做乜突然有一日我就好想食，跟住咧就買咗咧，食好好簡單嘅啫，用硬豆腐煎咗佢， 係 啊，跟住就咁樣食咯，我覺得好好啊，整個沙律咁樣， 係啊，非常好。咁啊，馬家姐有冇啊？你冇回答。 豆腐有， 唔係講緊菜啊，頭先嗰個十字花 有， 真係都有，豆腐都有 ，OK， 非常好，係。 啲使乜咁樣周圍同人講啫？你有食有食啦， 唔係， 就要問下你有冇食咯， 係啊， 係 啊，你 冇 食啫嘛， 睇下大家有冇注意翻呢個十字花科嘅菜，係啊。我哋唔系针对你啊，放心， 真系好啫。好啦， 咁啊豆腐咧，头先沙姐 话好食 豆啊豆腐。 阿兰姐啊，即系我亦都听人讲咧，豆腐咧食得太多又唔系咁好， 因为有呢一个嘅胆固醇。 咩石啊？ 腎石， 腎石， 系啊系啊。 哦，我哋讲紧豆类啦，豆腐啊，嗰个属于中嘌呤嘅食物，即系如果你话要惊尿酸，即系惊痛风嘅时候咧，适量嘅食系可以嘅。即系当然你唔会话餐餐食豆腐咁样啦。咁你譬如一个礼拜食三四次，其实都唔会有好大问题。 OK。 系啊，即系最主要讲紧豆腐，我哋讲紧帮助个乳房嘅方面咧，就系嗰个植物雌激素啦，即系对于乳房嘅健康系好好嘅。咁其实都有啲人话，即系譬如患完乳癌之后，可唔可以食豆腐咧？咁其实都系可以嘅，都系会帮助即系降低即系再翻发啊，同埋乳癌嘅风险嘅。 知道。 咁啊，豆類啦，大家都會食下啦，種子啊、堅果啊都要食下啦，咁都係即係都係個抗炎啦，即係好嘅脂肪嗰方面，全谷 因為好嘅油脂係 冇錯啦，係啊，全谷物啦，即係唔好食白米飯啦，食多啲三色米啊，沙姐一定做得足㗎， 係啊， 係啊，咁啊，即係有時出街食飯可能選擇比較少啊，咁你都可以即係睇翻有冇荞麦面啦，係啊，咁都可以揀翻呢個小羊妹都做得好好， 係㗎， 咁馬家姐就 咁你車仔面何來荞麦面咧？佢得 有冇荞麦車仔面咧？有冇噶？ 應該 冇，因為唔啱味。 係啊，你可以揀即係米粉咁樣咯，即係你就唔好揀油面咁樣，即係你個選擇性。 我唔中意油面。 我知道你不喜歡，是但是即你有時可能你跟 其他你好友 朋友一起吃的時候，你又說那個朋友嗌了，那就一起要吃，又逼不得 要吃曬。 我沒有朋友 的、最好了你不當我是你朋友OK 你好嘢，好下一個 好衰啊！ 系 啊， 我成日同你食饭，你唔当我系朋友， 佢可能当我哋系家姐细妹咯，即系亲人 家人 啊，家人 好 好 啊！我哋又误会你， 系啊， 系我哋唔好，系啊，我哋心态又要改变。好啦， 咁仲即系好嘅油脂啦，即系除咗喺种子坚果嗰度嚟，就系有咩小油 橄榄油啦，之前每朝早都饮一次羹啊， 啱啦， 哦， 系啊，咁除咗橄榄油之余，仲有即系我哋讲嘅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啲咩食物系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 鱼得唔得？ 系啦， 鱼咯， 系 油咪系咯， 鱼油。 是啊，好好啊！ 三文鱼是最好的， 深海鱼， 系啊，深海鱼、三文鱼、吞拿鱼、油金鱼 ，B 咁样， 系啊，点算 Omega？ Omega。 好叻 啊！ 好 好啊， 但人又叻呢个讲唔出，人又靓，讲又叻， 唔好唔好乱咁用。好啦，除此之外仲可以 绿茶啦、大蒜啦，咁当然即系我哋嘅生果蔬菜一定要食得足够，即系唔同颜色啦，即系有唔同嘅抗氧化剂，即系令到身体可以排除一啲垃圾，即系除咗针对我哋嘅乳房之外，对身体都系好好嘅。 我觉得今日其实我哋温到功课，系咪温翻啲功课嘅？就是说那些食物的话究竟里面有些什么好的营养在里面，大家就是总之什么都吃，是不 是？ 是啊，是啊，那你就会 选一些好的，对身体好的。 多谢懒懒， 多谢 你啊懒懒。 Thank you，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当局发表有关在金融服务领域负责任感应用人工智能的政策文件，强调不能够只是着眼于人工智能的好处，亦都要关注例如网络攻击、私隐等潜在挑战。他说会继续鼓励业界应用人工智能，找紧机遇，亦都要评估并缓减风险。当局将会同金融监管机构同埋业界密切合作，提供清晰的监管框架，创造有利和合适的市场环境。陈茂波在金融科技周致辞提到，本港的金融科技生态发展，今年上半年有关亚太区的最大额金融科技交易，内地占3宗，本港有2宗，认为本港是寻求金融科技机遇的理想地。他又说，今日下午率领超过100个来自金融和创科界人士去沙特阿拉伯，有本港的初创公司将会同当地伙伴签署交易文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报章访问时说，2019年至今仍然有大约6000个被捕人士未被起诉。他说本港刑事案件没有任何追诉期限，所有检控决定都是按法律、证据和检控守则作出，未被起诉的被捕人士享有的自由和一般市民无异。他又说本港的新闻自由发展，强调应该百花齐放，社会要求同存异才会有进步。对于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制度解决体育争议，林定国说计划仍然处于研究阶段，本港各体育总会处理争议的机制不一，政府会聆听各持份者的意见，参考内地和海外经验，明年年内必定会开展研究工作，但是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施政報告提出，政府將會成立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由財政司副司長做組長，制定發展策略和跨部門行動計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說，香港客觀上有不少障礙，包括法律法規的修訂等，局方提出未來在河套、深港兩個園區在跨境的一些重要物資的運輸方面推行，認為會令香港和深圳的園區運輸方便很多。 委员会主席林建峰希望当局在实际推行的时候留意包括涉及走私和国家安全等问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现在低空经济有很多政策在不同方面要作详细研究，现阶段会将议员的意见在开会的时候适当地反映，亦都可以借镜内地作为参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干燥，日夜温差颇大，接近周末风势颇大，云量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4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76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48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蚊，跌5蚊；阿里巴巴97.15元，升0.8；小米集团25.5元，跌4.5；盈富基金21.28元，跌6仙；美团185.4元，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75.1元，跌5.2；协鑫科技1.67元，跌4仙；中海油18.7元，跌2.2；中移动71.45元。跌6.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2，日元153.48，瑞士法郎0.87，加元1.391，人民幣7.133，英磅對美元1.294，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38577點，升663點。港金報25325蚊，升11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731.24美元，賣出2731.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港台電視31國劇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7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着这部剧集，他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童声童气创未来。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 你看我所念回头。 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来到战场。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八岁，你亦获拍掌，为再聚首拍掌。曾世界信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自由却不算极多，却有你一再安歌，半身舞台路在台下提示我，没有拣错，幸得你不弃，我可以跌倒又再起，台上却若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世界瞬息变天气，曾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曾世界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such a beautiful day。 片段人间，二叔公。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就来到了，在那一晚男男女女都会扮成各种的妖魔鬼怪在街上面游荡，不过你要小心，说不定其中你会撞到一些真的鬼魂，他们会跟你回家不停在你耳边跟你讲嘢，咁你就惨啦。 唉 ,Jacky 仔 你多十岁咩仲讲呢啲嘢嚟吓我，边有咁幼稚㗎。唉返埋位返埋位做嘢啦。 喂你错啦。头先呢我讲嗰啲嘢呢唔係用嚟吓你。係呀真係傻咩。我只係想用嚟介绍呢我会送俾你嘅万圣节礼物啫。 咩呀你送万圣节礼物俾我。哇转咗死性啊，转咗无啦送万圣节礼物俾我啊。 欸、因为你成日话自己有几大胆啊几大胆啊咩都唔驚啊咁嘛。咁今年呢万圣节我咪諗啲送啲刺激嘢俾你玩 啊。欸有啲咩刺激嘢啊，你咪又送嗰啲咩核突面具啊假人假血嗰啲嘢啊嘛。哎呀唔使啦悭返啦。 我哋而家唔玩呢啲嘢㗎啦，我都唔玩啦。嗱你睇下呢个万圣节嘅礼物啦。 咩嚟㗎？咁一樽咁细嘅液体同埋几塊树叶啊，要嚟做咩啊？ 唉犀利啦。我喺网上睇到呢啲咁样嘅万圣节礼物，我订返嚟俾你玩啦。 唔使啦。 据闻呢係一啲牛嘅眼泪同埋几塊柳树嘅树叶。 眼泪树叶咁用嚟做咩啊？ 哎呀你冇听过个江湖传闻咩？用柳树嘅树叶浸一浸牛眼泪。在眼上面呢个眼皮擦几下你就可以睇到真正嘅灵体呀、啊。 是真係呀、啊。不过諗来好似、哎、好似听啲姨妈姑姐讲过呀、啊哎。不过我唔信啦、啊、边有啲咁嘅事呀、啊 哎。其实有定冇 你试下，你 咁无聊诶，冇啊，你唔使预我啦，你留翻俾自己啊。 咁又系嘅，万一真系见到，咁点算啫？吓都吓死啦！你惊系好正常，算啦，你惊 我 惊， 我使惊，我惊，我好惊，我得惊， 你真系好惊。 攞嚟，攞嚟，攞嚟， 喂，嗱，首先咁，唔好而家试，知唔知点解啊？点 解啊？ 卖俾我嗰人话咧，呢啲咧要喺午夜12点。点样发热？浸一浸，抹一抹，夜晚咧先得嘅。而家晏昼窿窿，梗系冇效啦。 哦，夜晚12点啊嘛。 系啊， 我今晚12点啊做俾你睇，我要话俾你知呢个传说系假嘅。 记得啦。喂，点啊点啊点啊！琴晚有冇试啊？琴晚 梗系有啦，我讲过佢一定会做噶嘛。 喂，咁有冇见到啲乜嘢啊？ 有啊， 吓真系噶！ 系啊， 哎呀好惊啊！咁见到男鬼定女鬼混突噶？ 你望下你后边， 咩啊？ 我见到周公啊，跟住又瞓咗啦。我都话噶啦，边度会有嘢啫？你唔信啫嘛？ 都冇玩嘅，诶，喂，你手机， 我有电话，唔同你讲。喂， 喂 ，B B 啊， 点啊 ，B B， 嘅有啦，挂死你啦。 今晚咧，你陪我去个地方啦。 好啊，冇问题啊，去边啊？ 去殡仪馆。 咩啊？殡仪馆？你做乜无啦啦去殡仪馆啊 ，B B？ 我二叔公咧之前走咗啊，今晚要撤灵啊，我阿妈唔去啦，佢叫我代表佢去鞠个躬，我唔想自己一个人去啊 ，B B 惊惊，我要你陪我得唔得？ 做咩又讲又笑啊你？ 谂起你就惊惊。 等我谂下先。查完到啲牛眼泪，跟住走去殡仪馆，咁我会撞到嘢噶。 你讲乜嘢啊？ 点啊 ，B B？ 唔系啊。 B B 啊，你唔系唔陪我嘛？ 哎呀，好啦，去啦。 好啊，咁你放咗工嚟公司接我噶咯噃。 哦，得啦。 拜拜 ，B B。前面嗰个大厅系咯， 哇， 咁 多人嘅，哇乜你二叔公好多朋友噶？ 你讲咩啊？ 呢我话做乜咁多人嚟拜佢啊？坐到满晒嘅，有冇位啊？ 你唔好讲埋啲咁嘅玩笑啦 ，B B 惊惊啊，一个人都冇，埋喺鞠躬啦。 咩啊？一个人都冇、啊？死啦！今次惨啦，唔通我见到嗰啲？全部都唔系人嚟㗎。 口噏做乜嘢呀？仲唔行？ 唔該謝謝呀。唔該謝謝呀。 你唔好嚇我啦。你叫邊個借名啫？唔好玩啦，呢個殯儀館嚟㗎。 sorry 呀，唔好意思呀。 行啦。 喂 ,BB 呀。BB 呀，我哋走得未呀？ 喂呀，你唔好咁冇礼貌啦！啱啱先鞠完躬啊，要坐多阵先走得噶。嗱，嗰边有两个位啊，我哋过去坐啦。 吓，我见到得一个位啫， 坐 不如 啦。喂，做乜啫？坐啦。 哎呀，点坐啊？有个好核突嘅阿伯坐咗喺你隔篱，仲牛咁眼咁掘住我啊！ 我叫你坐啊！ 冇拉我啊！哎呀！死啦！我坐咗落个阿伯度添啊！ 我同你讲啊，你今日真系好古怪啊！你神不守舍咁，你做乜嘢嚟？ 头先个阿伯起咗身咯，佢去咗边啊？去咗边啊？ 如果你问我咧，其实我本来都唔想嚟噶。 点解啊？ 我唔中意我个二叔公噶，佢咪好人嚟噶。你就睇佢样啊，你睇佢张相几恨憎你知啦，面长长啊，三角眼啊，个大肚腩啊， 边个喺度讲个坏话 ？Who is talking about me？ 咪头先嗰个阿爸，佢系行翻嚟啊！哇，佢同灵堂张相一模一样样嘅，莫非？哦，佢就系二叔公啊！ 我话俾你知啊，我二叔公啊，成世都不务正业，钱又冇、啊，坏习惯就大把，啲乜嘢衰嘢佢做晒噶。 仲讲？ 够啦 ，B B 啊，唔好再讲啦。 点解啫？ 今日你二叔公出殡啊，呢啲以前唔好嘅嘢唔好再讲啦，对先人唔尊敬啊。 切，我同你讲啫嘛，其他人又听唔到啊。 听唔到好清楚啊。 你试下再讲噶啦。 仲有啊，二叔婆啊，都唔知嫁得几辛苦啊。二叔公啊，从来都唔懂得珍惜佢噶，成日打佢闹佢啊，渣男啊。 好啦、啊，用一个限度话、啊，你再改落，我同你骂佢。 哎呀，别别别别，走啦走啦走啦走啦，我同你食嘢先啦、啊，嚟啊，走啦。 咪住啊，要同二叔婆讲声拜拜先啊嘛。 走啊，我再翻嚟啊，你走啊。 哎呀，冇啦，唔好讲啦，唔讲啦，我哋行啦，啊，快啲啦。 喂啊，你拉我咁紧啊，做乜嘢？ 杰仔，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我今次俾你害死啦！ 吓咩事啊？无啦啦打电话嚟话我害死你咩 啊？我陪我女朋友去殡仪馆拜佢二叔公啊，点知又咁，你话、啊、死唔死啊？我而家想伸翻只天眼啊，点啊？点算啊？杰、啊、仔， 咁扯喂，你问我都唔知道、啊，我都系买嚟俾你玩啊！我咁最多咁啦，我听日帮你问下嗰个卖家啦、哎。 你记得问啊！ 得啦得啦，唉、哎，早啲瞓啦，嘢啦嘢啦， 拜拜。 死啦！我都仲未惊完啊，今晚都唔知会瞓唔着添啊 ！B B， 瞓唔着啊？我哋叔有冇吉到你啊？ 你二叔公，你唔好控制埋啊！你跟我翻嚟做乜嘢啊？呢度我屋企嚟噶， 冇办法啦。 点解冇办法啊？ 其他人睇唔到我，得你睇到我啊！我唔跟你跟边个啊？ 咁你跟住我翻嚟做乜嘢啊？ 咁嘅，大只耳仔埋嚟啦！ 你个口好臭啊！你口水啊！ 其实咧，你女朋友闹得我都闹得啱噶。我以前对我老婆真系唔系咁好啊，我依家谂翻都好后悔啊。所以我想你帮我做一样嘢啊 ，B B。 做咩啊？做咩啊？ 带翻只耳仔埋嚟先啦。 你讲啦。 我想你带我同佢讲一声。I'm sorry， 同埋话俾佢知，其实我 love 好 love 佢啊。 唔好啦，啊，人成日都话噶嘛，唔做中唔做保唔做媒人三代好，你唔好拖我落水啦。你要讲你咪自己去讲咯，你自己去讲啦。 你头先有冇听到我讲嘢啊？ 我听到啊。 都话其他人睇唔到我，又听唔到我咯。咁我同你讲啲咩，佢哋点知啊？你依家系咪唔帮我先？我一路唔走，留喺你身边。你想唔想啊？ 冇啊，冇啊，冇啊！你唔好留喺度啊！你走啦、啊！ 你啜我一啖先、 啊。我唔啜啦，我唔啜。 你就带我去啦。 啊！我怕咗你啦。 啊！后生仔。 你玩俾我啊？ 你喂，你头先话咁似嗰个马老师嘅，你系咪关文英女士啊？二叔婆啊？ 我系啊，你边位啊？我未见过你啊！ 喂，二叔公啊，咁你想我点答啊？ 我想上你身得唔得啊？边 姐， 你 点解啊？ 好乱啊！ 吓， 我想担住遮住你个 body 同佢讲嘢。 吓，唔好啩？你阵间用我身体同佢讲，你甩佢啊？咁啊变咗忘年恋。 这个时候不介意得咁多啦，我打。喂，阿婆，我啊，文文啊， 装鬼你咩后生仔？你把声突然之间变咗我老公噶、 我借咗个身体啊，想同你讲啲嘢啊。 真系你啊，个衰佬啊，平时对我又打又闹。你死咗我都唔知几安乐啊！仲翻嚟做乜鬼啊你？ 以前系我唔啱我抵打，我好想翻嚟同你讲一声 I'm so sorry， 我唔系想闹你打你噶。其实望住我，我好爱你，不过我一生冇乜成就，我自卑，我惊你会笑我，所以我成日先闹你啫。对唔住，我知错咋，老婆望住我，原谅我 ，I love you。 唉，你想着你后生仔身，我望住你冇乜问题嘅。你个细佬，而家先讲翻啲咁嘅嘢，你梗系人想喊啦，系嘛？系嘛？算啦，一世人两父母，你边有隔夜仇嘅？系嘛？总之咧，我都好多谢你照顾咗我大半世，知唔知我讲咩啊？知唔知啊？我都知道你辛苦啦，希望下世我有机会再同你夫妻。 听到你咁讲，我安乐晒。临走前，可唔可以俾一个细细个嘅 goodbye kiss 我啊？ 大大个得唔得？我仲要大开嘅，你啲 goodbye kiss 你。以前点解咁鬼怨气？你攞埋面嚟啦！ 唔好啊，二叔公，唔好啊，唔好啊！ 佢锡我唔系锡你、啊。 喂，我块面留翻俾我女朋友锡噶、啊。 到时收啫。 嚟啦 ，OK 嘴淡啊，一完你好走啦 啊！呢个时候应该系音乐。拜耶婆。 吓 ，I love you。 My darling。 I know。 I'm hungry for your touch。 我哋跳只舞先啊！ Lonely time， 你爬上我身度做乜鬼啊？ 二叔公啊，你俾翻个身体我啦！ 白夜公， 好 惨， 好听，真系好听。你只牙有条菜喺度。 And time can do so much。白夜公， 系 我爱你。 再见啦！ 你唔好再翻嚟啦，保重。 拜拜。Speed your love to me. 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 Yeah. Lonely rivers sigh.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丰收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当小朋友扭买玩具的时候，父母可以点做呢？ 即刻买俾佢啊，又惊中坏佢；唔买嘅话，又惊破坏关系。 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全城好家风嘉宾麦杰文，佢又会点做呢？ 你俾一个礼拜时间我储钱啦，咁呢个礼拜时间呢，我又可以睇下你哋值唔值得买俾你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城好家风。 聖節好快到噶啦，大家到時就玩得開 心啲。 已經 有好多呢一啲嘅餐廳啦，係 啊， 已經有唔同嘅萬聖節餐 道具啊，嗯、全部出籠咯。 我請你食眼核啦。 咁我請你食咩 我用牛眼咁掘住你啊！ 係啊，冇錯。 牛咁牙，牛咁眼掘住你。 你想食眼睫毛啊？ 哇！已經有萬聖節嘅氣氛啦， 加埋一隻眼。 喂，好啦，睇到10點風騷快運，再見啦，拜拜。 Bye.